各位早晨啊，今日是8月8号2023年，咁而家呢就是6:08嘅。今日嘅天气呢就是29度，相对湿度 81%。今日就是星期二，农历嘅6月22号喎。大家唔知系咪食緊早餐呢，定系还是换緊衫准备出门口。而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Vicky 会喺6至到6:30嘅时候都会陪住大家。 晨光每日一格， 在每个人心里面都一定有某几种人的特质都是特别欣赏的，而在我里面一直很欣赏一种人，就是很懂得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人有情绪就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有感受的嘛，但是有时候有些情绪背后都是隐藏着一些我们的需求的，例如好似愤怒咁样啦，佢可能背后咧系隐藏住一种嘅恐惧，一种咧对安全感嘅需求，就好似细细个嗰阵考试，我哋哎呀考衰咗，爸爸妈妈咧可能就会对住自己咧发脾气啊，或者咆哮咁样啦。咁其实背后咧，可能佢哋都隐藏住一种嘅恐惧，可能就系佢哋好惊。好惊我哋考唔好个试之后咧，将来咧就搵唔到一份好工，冇好工翻嘅时候，冇好嘅生活，冇好嘅环境等等。又或者好似一对情侣咁样，嗱，一对情侣咧一定会遇到一啲意见不合嘅时候噶嘛。咁但系咧，人一定有愤怒噶啦。咁点样可以去表达呢一种愤怒嘅咧？有好多人都会选择用愤怒来去表达，话俾对方知。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恐惧。因为愤怒这样表达好像会令到自己看起上来更加强大。可能呢，其实这个是情绪的本能来的。对于表达情绪和需求，其实冷静期就很需要，真的很需要的。有些人可能一分钟，有啲人可能三分钟，如果三分钟唔得嘅话，一个钟都唔得，唔紧要，可以俾一日自己。然后咧，表达情绪嘅时候，我哋可以用一啲说话嘅，例如就系可以同对方讲，表达俾佢听，我觉得，我感到，例如就系我感到好愤怒，需要一啲冷静嘅时间。不如我哋之后再作沟通啊。又或者可以选择用我希望。其实呢一个表达之前呢，首先我哋都要学习喺情绪入面呢意识到原来呢个系我哋嘅需求喎。要表达心入面嘅愤怒呢，唔需要好愤怒咁样表达嘅。下次当要面对愤怒嘅时候，提醒一下自己，深呼吸先，要吸得越深越好，冷静咗之后再解决问题。我哋一起学习成为一个可以懂得控制情绪嘅人，而唔系被情绪控制嘅人啦。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 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疏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生于闭墟，别人如我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记得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好多小朋友咧都会补习嘅，但系放咗学之后再去补习先翻屋企咧，可能都已经好夜食晚饭，再食埋个饭冲埋个凉咧，可能就已经要十点十一点几先可以上到床瞓觉。咁今日打开新闻咧，睇到咧有个报道，好好嘅，因为佢有一个平台，可以俾学生足不出户咁样嚟到去补习，咁小朋友咪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咯。一个在过去十年都制作了超过5000多条教学影片的一个校长，在2021年他就得到一个有心团体的资助，再配合埋交大的团体推出了一个网上学习平台，而最近他们还利用了这个 ChatGPT 和学生即时互动。校长就说，以前的教学片虽然都设有讨论区给学生去发问的，但是个缺点就是不可以即时来去回复，容易令到学生失去即时学习的兴趣。所以随着这个科技发展，他们就与时并进，增设这个 ChatGPT 解答工具了。那这个 ChatGPT 的工具呢，不单止是说答案给他听的，他有例子的，就好像当你问到这个诗词绝句和律句的分别呢，那这个机械人呢是不会直接提供答案的，而是会针对个答案作出解释，引导学生去思考。ChatGPT 能够可以帮到学生提供一个适时的学习支援，如果教学学生掌握 GPT 还可以协助他们解决不少学习上面的困难。咁佢就话啦，希望之后咧都能够完善到网上嘅学习平台，希望可以推广到俾更多全港嘅基层学生都可以使用到添。咁可能你又会喺度谂啦，啊，咁啲学生咪会依赖咗个 ChatGPT， 唔会再主动去揭书揾答案咯。咁啊，校长就话唔使担心。因为他认为网上的方式呈现学习知识呢，其实和纸本呢个分别就不是很大的。最重要就是得不得到你想要的知识。他也希望学生去使用这个平台是用来学习的，而不是用来帮手做功课的。 咁的确啊，人工智能咧就系势不可挡噶啦。咁大家咧就必定会运用得到啦。咁如果同主流嘅教育可以互相配合嘅话，令到更多学生可以更加容易学习同埋思考，都未尝不可啊。而且唔使再进出补习社嘅话，唔单止悭咗时间啊，仲悭咗父母嘅唔少钱添噶。 像故事某章节，大结局已可预见，像冷叶每篇都自创不自揭，淡情用数年，年年让你怀缅那惨烈，位置没有改变，任你力气多敷衍，或结论也只得个重蹈覆辙，回肠荡气的情节，终止挫折。下两页你不敢揭，也必须揭。谁人也是广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气你未决，连片凡要无法算，难得难堪也不算，为求负上的仍能敌过亏损，谁人也有奋斗转，难危自乱过几卷，成名作也许很远，心血也可放远，全篇留恋未算短，如果提早去中断，谁又带你写成这本小说，在最绝那一次，别太易作出总结，文字无关痛痒，但不疯未必苦之欲出结果，一知半解亦也不错，明日与有心人终可推荐，谁人也是狂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 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好想同大家讲下筷子啊，平平无奇嘅筷子咧，蕴藏住好多妙用噶。嗱，相信大家咧对筷子唔陌生噶啦，咁有好多好多嘅用途，可能大家都用紧嘅，可能系刨薯仔嘅时候啦，刨薯仔丝，我自己都经常嘅，去到最尾嗰部分咧，都会攞一支筷子拮住个薯仔，然后先至刨噶，咁就唔会整亲手啊嘛。咁又或者有啲人咧会攞嚟拮住个淮山，因为咧淮山咧会好容易嗰啲黏液令到我哋嘅手部敏感啊，咁有啲人咧就会督住佢嚟，然之后就可能刨丝啊。又或者咧，切开一粒粒牙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其实 呢一个筷子咧，可以当作呢一个刨刨嘅刀噶，即系刨皮嗰啲啊。平时刨皮咪一个武器，一个神器嘅，咁但系佢系用筷子嘅。有啲人咧就会用筷子嚟到去刨节瓜皮，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咁原来唔单止咧系刨得干净啲，仲会咧唔浪费嗰啲节瓜肉嘅。跟住有一个咧都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充当呢个蒸架。嗱，蒸架咧唔系喺个镬上面蒸嗰啲，而系微波炉嗰啲，放喺微波炉叮叮。咁就系当个微波炉好细嘅时候，但系你有两个饭盒唔可以同一时间并排咁样摆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喺一个饭盒上面摆两对木筷子，然后再喺木筷子上面摆多个饭盒，咁你就可以一次过蒸两个饭盒啦。仲有一个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喺超市啊街市嘅时候咧，经常都会买到一啲肉碎啦，我自己都会经常买好多摆喺度摆喺屋企储备嘅。咁但系咧，你唔可以一次过成嚿攞晒出嚟冷藏噶嘛？如果每一次都食唔晒嘅话，哎呀，解冻完之后又要放翻落雪柜咧，唔系几好嘅。咁佢就有一个帮助咧，就系话将啲肉碎摆晒喺呢一个密实袋入面铺平，然后咧就攞呢一个筷子分去几等份，然后放入雪柜，跟住你就可以每一次拎出嚟嘅时候就拍断佢，拍全拍要你用嘅嗰个部分。然后呢你就可以唔需要解冻其他嘅肉碎啦。咁我又觉得呢、好得意喎，我自己都冇试过喎。所以下一次呢都可以试下用筷子咁样去分开啲肉碎，然后就唔怕其他未冷藏嘅肉碎会有滋生细菌啦。 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 前度也好，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不惯，相信独个亦爱我。 JW 嘅分手后的治愈疗程，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决定就高等法院拒绝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批出临时禁制令提出上诉，并且已经向法庭呈交上诉许可申请。律政司发言人话，原讼法庭在判词同意有关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无疑曾经被用作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临时禁制令申请所禁止的四项行为都明显是或者相当可能构成犯罪行为。发言人话，原讼法庭不批出临时禁制令的裁决并非因为有关行为合法，而是因为法庭认为即使没有禁制令，有关行为本身已经构成刑事罪行，所以并不信纳禁制令会有真正功用。法庭认为禁制令的执行程序可能同香港国安法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程序有冲突。律政司司长认为有需要上诉申明观点，并且请求上诉法庭考虑颁下临时禁制令。南非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拉马福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又说两个人将会在今个月22号在比勒陀尼亚的南非政府和总统府办公楼举行会晤。南非将会在今个月22至24号在约翰内斯堡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将会是新冠疫情以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实体会晤。南非外长潘多尔说，今届领导人会晤的主题为金砖国家与非洲，反映了对同非洲的伙伴关系能够为金砖国家带来好处的信念。特尼斯东部斯法克斯省附近海域发生偷渡船沉没事故，造成11人死亡，40几人失踪。当局说，偷渡船从斯法克斯省出发，目的地是意大利，船上载有57个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海岸警卫队在盖尔金内岛附近海域发现11个偷渡者遗体，并且救起两个人，现正搜索失踪者。近年来经由特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根据特尼斯内政部的统计，今年截至上个月20号已经有901人死于地中海的沉船事故。美国加州南部两架消防直升机在执行灭火任务期间相撞，导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机上三个人全部死亡。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负责人说，事发在星期日傍晚，里弗塞德园一栋建筑物发生火警，并且蔓延到周边的直披。消防部门多架消防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参与灭火工作，其中两架直升机在空中发生碰撞，一架直升机成功迫降，另一架就不幸坠毁，造成机师和两个消防人员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正是对这宗事故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 香港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我是长跑运动员张耀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风骚快活人》。港台九十五岁了，我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齐撑港队夺佳绩， 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32。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没？香港年金给你100%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晨光百科就唔讲住啦，不过咧就同 Vicky 倾下。咦，今日有咩倾咧？ 系 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船仔，好开心啊，又见到你啊！ 哎呀，我第一次自己即系同你两个人喺度做6:30嘅 section 啦、 啊，开心， 好开心啊！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平时大家瞓觉啊， 系 嗱，你够唔够瞓先？我觉得你唔够嘅。 我今日够瞓，因为我琴日咧其实系食饭食到好夜嘅，喺九龙城，咁但系我冇翻到天水围、 哦， 我就翻翻去爹哋妈咪屋企度瞓。咁我屋企爹哋妈咪屋企喺我隔篱嘅啫，即系。呢度隔篱嘅就附近嘅，咁所以我系瞓到最后一刻，然后咧我就落到去搭的士翻嚟啦，唔使跳标咁样翻到嚟，跟住我觉得好幸福啊呢啲感觉，跟住我翻到嚟咧都仲系，都仲系搭七啫， 好开心啊！我今日有我哋亲爱嘅小白嘅小白翻咗嚟嘅，我有荣幸得到小白嘅车，系佢车我翻嚟。系啊，所以非常之开心。但系你平时有冇话，即系你要点样瞓觉先瞓到？即系有啲人系，因为我之前咧系有个中学老师啦，佢系夸张到佢话啊，其实我系唔可以同人一齐孖铺瞓觉嘅，因为佢系一个好麻烦嘅人。所谓啦，佢自己话自己啦，佢系一点光都唔可以有。佢嗰点光系咩意思咧？佢话佢之前住酒店，然后佢譬如电视未有红点嘅， 系 佢话佢要遮埋粒红点， 哦， 然后要一滴声都冇，佢先瞓到觉。 我都系嗰啲咧怕光嘅人嚟嘅，即系我会系唔可以有嘢残到我。咁但系你话嗰一点光咧，我都还可接受嘅。咁但系咧声音咧，我都唔中意嘅。我 即系反而系声音， 系啦，因为我系好即系少少声咧，我就会醒嗰啲嚟嘅。咁所以到如果我未瞓着嘅时候有好嘈出边嘅话咧，即系出边好嘈好嘈好嘈，我系瞓唔到噶。我系一定要系好安静之下先瞓得到噶。 哦， 系啊， 我系温度啊， 温度 系，因为咧我系好怕冻嘅， 嗯， 只要咧有少少冻，即系都唔算好夸张啊。我系平时开冷气，我会开冷气瞓嘅，但系因为我鼻敏感啦，咁我对于个温度咧系好敏感嘅，因为如果系佢只要冻少少咧，我就会鼻塞。 一鼻塞咧，我就会瞓唔到觉噶啦。Oh. 你听到我而家有少少鼻塞，系因为我未 tune 啱我而家屋企部冷气， oh. 因为搬咗屋咧，我成日 tune 唔啱个冷气啦，所以就成日都鼻塞啦。 嗯，其实我知道有个朋友咧，佢瞓觉夜晚咧系会同佢男朋友嗌交嘅。 吓，点解咧？ 因为就系讲关于温度嘅问题，佢男朋友咧系好怕热，咁但系咧佢夜晚瞓觉系好唔中意开冷气噶。我已经问咗啦，前排30几度啦。 系咯。 咁因为我又同佢做嘢咧，我又见到我哇呢排咁热，你应该又开冷气瞓啊！我好关心佢呢个问题，跟住话唔系啊，我都系开风扇咋，我学埋佢。 点解啊？ 佢都真系开风扇瞓，应该系一个习惯嚟嘅。 即系佢系想悭钱定系？ 唔系，佢系真系好怕冻。我哋有阵时喺下面开厂咧，佢系冻到咧会震啦，同埋牙震嗰啲嚟嘅。 哦，咁佢真 系好 怕冻。 咁所以佢觉得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宁愿唔开冷气。佢又好有屈，由细到大佢已经唔开噶啦。咁所以就冇咗呢个习惯。但系咧，佢男朋友就会好怕热。咁所以成日咧，佢哋都会有呢个争执，究竟开定唔开咧？即系如果一开冷气咧，佢就要冚可能棉胎啊咁样噶啦。 棉胎。 系啊。 哦，咁我都冚两张被嘅，但我啲未至于系棉胎咯，即系我系纯粹冚咗两张被之后先。类似棉胎咁样，嗱、不过点解要咁样讲呢、最近咧就睇到，因为我都好中意瞓觉噶嘛，你知道我成日都喺港台揾啲位置咧，如果有时间咧，我就会瞓个晏觉咁样。嗱、不过点解要咁讲呢？原来最近喺日本咧有个咖啡嘅牌子咧、推出咗一个装置，咁就可以俾你瞓晏觉嘅。但系嗰个装置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用啦。它是一个叫直立式的装置。什么叫直立式装置呢？就是说它是有个台啦咁样。但它会令到你个人呢是企喺度瞓觉嘅。 哦、 它是在一间房入面有隔音。但是呢你最后是要企喺度瞓觉先瞓到。然后呢类似是你好像平时你在张台度伏低瞓觉咁。但实际上其实你是企喺度嘅嗰个装置。 其实呢它个装置呢就是好像一个电话亭入面咁样啦。咁电话亭呢上面呢就是有一个打环嘅一个平板，就俾大家呢隻手好像伏喺张台度瞓。然后呢它在屁股嗰个位置呢，其实呢就好像我哋搭地铁啊。咪有一啲企侧边位咧，系放你一个弯弯地嘅一个位置，放大家咧挨埋去嘅。咁但系咧又唔系坐喺度，又唔系真系企喺度咁样嘅。咁就挨挨地，你只脚可以曲曲地笨住嗰个位置。然后咧，佢去到膝头哥、小腿嗰个位咧，就系、是、有一个好似我哋去拜拜。去廟度拜神咁樣咧， oh. 有一個墊嘅，咁所以其實咧佢係有一個類似 S 型咁樣，俾大家咧係可以喺唔同嘅支點咧，其實佢係承托得到你嘅咁樣。咁其實呢一個裝置係咩嚟㗎？ 佢係純粹咧係俾人喺咖啡室。 嗯， 咁如果有大家都知啦，日本人系做嘢非常之辛苦噶嘛，咁我哋都系啦，香港人，咁所以咧佢系喺一个类似一啲分店入边咧，佢系你可以俾钱嘅，大概咧系俾825 yen，即系46蚊港纸咯，系啦，咁你就可以瞓30分钟，加埋一杯雀巢咖啡嘅， 系即系有一杯咖啡。 系啦，再加你去瞓 半个钟。 系啦，嗱，其实系有。 我觉得有啲贵、啊。 睇下你点台咯。唔系46蚊，哦，咁又啱喎。你咁样讲又系，好似 半个钟唔够啦。 半个钟，但你会唔会瞓啊？因为佢系企喺度嘅啫，请。 咁但系佢有啲支撑点嘅，我啱啱睇咗你嗰张相，我觉得佢嗰啲支撑点咧都能够去承托到我去瞓觉嘅，我觉得。我会试啊，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都会试，但我不知道它实际上舒不舒服呢，因为我这样望一望呢，我又觉得自己好像很惨咁样。即是你睡个觉已经这个已经是自己挤点时间出来了、然后我竟然要站在那里睡、 我是怕脚臂和手臂咯，我见到这样子。 因为它都夹得挺实的，因为它是有些似站在那里，因为它的名字其实是叫纳税体验服务的、其实它都 expect 你是好像站在喺度咁样，咁如果企喺度咧，佢就所以点解夹得实你啲脚同个埲墙会夹得实啲咧？咁你先唔会跌倒噶嘛，你先会瞓得舒服。所以我真系未必会试啊，我觉得好惨啊。 其实我又唔会嘅，你试下啫嘛，你唔好成日。试下，你唔好成日用呢一个嚟瞓觉咪得咯。即系平时你都坐喺张凳度咁样趴喺个台面瞓噶。 哦，你又好似啱， 其實都差無幾啫嘛。 呢個仲可以翻嚟電台講下添， 係 係啊，即係做完呢、這、一個。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咧可以試下去日本原宿啊呢個地方嗰度試下啦。 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咧，就同大家讲下一个类似谬误嘅嘢。嗱，大家唔知觉唔觉得咧，头大嘅人系特别聪明嘅。嗱，我都有时会咁样睇下朋友个头，啊、哎，佢好似特别聪明，望下，因为佢个头先真系大过我、啊。嗱，呢一个迷思系咪真系迷思咧？其实有少少真噶、啊。嗱，人类嚟讲啦，大脑嘅大小咧，同埋智商测试出嚟嘅智力咧，系有少少关联嘅。咁不过只系得好少嘅原因嘅啫。尤其是咧，因为呢一啲，譬如一个实验，你去测试嘅时候咧，纯粹系用个平均值，即系可能基于大部分人个头位，咁去睇下啊，佢系咪真系聪明啲咧？咁就唔可以特定预测某一个人嘅智力嘅。咁即系咩意思呢？譬如好似爱因斯坦咁，嗱，爱因斯坦个大脑一定好聪明啦，系咪？原来佢个尺寸咧系唔属于特别大嘅，甚至有少少偏细啊。咁另外有好多动物嘅大脑都大过人噶嘛，嗱，好似鲸鱼或者大象咁样，咁佢哋嘅智慧咧就未必同人类可以比到啦，始终人类都系聪明啲嘅。咁但系我哋换一个角度去谂下，我哋谂下，譬如一啲细啲嘅动物。红蜂嗱，红蜂一飞下飞下，而且咧就飞得咁轻快，咁佢嗰个体型咧一定系比较细啦。但系你唔好以为，原来佢咧系可以记得住好大范围唔同花嘅位置，所以咧就算佢飞到几远都好咧，佢系知道自己边一度系有嘢食嘅，边一度可以搵翻自己嘅花蜜。不过大部分专家都觉得，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智力，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做一些智力测试。不过船仔要提提大家，网上面的一些所谓的智力测试未必真的未必是准确的。我真的之前试过做一个成半个钟头的测试，最后就找回一些、在政府方面一些医院是做脑部测试智商测试的人看，他说其实那个 test 是得真的很少很少的参考作用嘅，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信晒网络嘅测试啦。不过如果你想预测翻你嗰个智力啦，其实通常都会用一样嘢叫做神经元效率啊。咩叫神经元效率咧？即系你个脑神经交换信息嘅速度同埋可靠性。咁加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叫做大脑重要地带嘅联系程度咧。咁呢两样嘅要素连埋一齐睇，究竟你系咪聪明人咧？反而系重要过你个脑容量，我话系咪真系头大啲或者个脑大啲，你就系特别聪明嘅？原来呢一样嘢咧唔一定。不过咧而家资讯即系科技日新月异嘅关系咧，其实你聪唔聪明，我觉得都唔系重要啦。只要你识用工具咧，咁其实已经冇问题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星期二又系咧，同大家可以讲下茶啦。今日大家咧唔知道有冇饮到一杯暖粒粒嘅茶咧？继续有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 ，Hello Catherine，Hello Vicky。 今日咧天气咧，我就觉得都几好，所以我就想送杯红茶俾你。你觉得啱唔啱咧？ 我好中意饮红茶噶， 真系噶， 好嘢， 太好啦！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饮红茶。我自己本身咧系中意饮啲浓啲嘅茶，反而绿茶啊、白茶嗰啲咧就偏向咧就系可能真系好热，即系前排好热嘅时候咧出去做嘢咧要户外外景啊，咁我就买咗成支绿茶啦，咁就去饮。咁但系如果平时喺屋企咧，我自己都系中意饮一啲红茶、乌龙茶啊、黑茶咁样多。 其实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听的，你喝了下去之后舒不舒服，譬如我自己呢都是相对比较寒底的，喝得太多绿茶呢我自己的体质都会接受不到，所以我都是喜欢喝一些红茶、乌龙啊、保利那些咯。 既然我们都是喜欢喝茶，不如我们今天就了解一下究竟茶树是怎样。我想问一下，其实在香港是不是不会见到茶树的？ 梗係唔係啦， 都會有見到 的。其實古時候咧，佢哋有記載香港都有產茶噶，不過咧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量啦。譬如，但係而家真係保存到嘅茶咧，都係一啲教育性質嘅。譬如加道理農場，佢哋係有自己做一啲綠茶嘅。係、 哦、 啦，咁當然啦，因為始終香港人工貴啦，地價貴啦，咁所以咧都好難飲到真係香港大量生產嘅茶葉啦。 咁又係嘅，好難會見到香港有個茶商。 可能都攞嚟起咗楼啦。 冇错， 你有冇谂过茶树有几高咧？ 嗱，我以前睇电视剧嗰啲咧，采茶 出埋年龄系列， 采茶嗰啲咧就差唔多去到心口，即系个成年人嘅心口左右，系咪啊？ 有啲心口啦，有啲去到腰间啦，有啲咧其实系会高过我，甚至乎有啲咧去到高干古树，哇，过十米高嘅茶树都会有噶。咁所以其实茶树咧主要分咗为，譬如1.5米高嘅灌木型啦，咁佢哋呢啲灌木咧就系一啲矮化咗嘅茶树，咁非常之方便采摘嘅。咁但系有啲咧，好似小乔木咧系高过我，咁系有一个树干啦。咁佢哋话云南有18怪，其中一怪咧怪物咧就系老人家爬得快过马骝仔，就系佢孭住个篮咧就爬上树顶咧就喺度摘树顶嘅茶叶噶啦。咁去到有啲咧直情系哇高干古树，3200年嘅一啲大茶树啦，做咗国家嘅邮票。咁佢哋呢一啲甚至乎系会搭啲棚架喺外面，系真系一啲特殊节日先会做少少茶咯。系啊，咁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佢哋都有唔同嘅特性。 咁可唔可以咧？我哋由 1.5 米嗰啲开始介绍下，即系其实佢系点样嘅咧？会唔会话系咩环境系啱啲嘅咧？ 譬如灌木型嘅茶树咧，因为比较矮细啦，所以咧非常之方便采摘，咁亦都系可以用机器啦，唔需要一定系人手采，咁变咗佢嘅产量可以好大啊！基本上我哋饮嘅一啲茶包嘅茶啦，基本上都系以灌木型嘅茶树为主嘅，系啦。譬如一啲小乔木型嘅茶树咧，采摘已经相对困难， 会唔会矜贵啲啊？ 絕對會嘅，咁佢哋通常產量會比較少啲啦，佢哋人工會貴咗啦，咁價錢亦都會貴咗啦。灌木型茶樹咧，佢好多係哇黐住嘅啲茶樹，係啦，好似咧中金鐘6點逼地鐵咁樣咧，即係大家係啦，啲人係黐住曬，係啦。咁當然而家有啲係有機種植啦，亦都係保護個茶山啦，但係佢哋會比較係工廠式嘅，相對地啊，譬如如果講小喬木啊、喬木啊，其實樹同樹之間咧個距離係好遠嘅，咁同埋中間嘅生態物種都比較多樣化咧，令到個茶山保育都會更加好咯。 咁到最後啦，就係有3200多年嘅高幹古樹，佢哋又係點 咧？都係一種譬如喬木型嘅茶樹啦，係真係咧講緊幾個人拖住隻手咧，先至可以圍住個樹幹咁樣一個圈啦。係啊，係好誇張噶。咁你會見到哇，呢一棵大樹竟然間係一棵茶樹，係啦。咁當然佢哋呢一啲嘅價錢亦都會最貴啦，係啦，產量亦都會係最少，一分錢一分貨啦。點解有啲茶你飲完之後，哇！飲完嗰個 after taste 係咁耐嘅，哇！佢個茶湯係咁結咁厚嘅，咁係有原因咯。 咁其實係咪呢三種嘅茶樹啦，係咪都可以做唔同嘅茶噶？ 其實係噶，茶農就好似一個廚師咁樣。理論性嚟講咧，就係任何一種葉，我將佢加工都可以變做唔同嘅類別嘅。但係實際上都會有啲品種係特別適合做某類型嘅茶，譬如以白茶為例啦。白茶的其中一個特性咧，就係佢表面好多毫毛嘅白色嘅毛毛嘅，係啦，咁你就要揾啲咧多毛嘅品種啦。咁你揾個光脱脱嘅品種去做咧，就做唔到嘅。譬如我哋講福鼎大白茶啦，呢一啲都係做白茶比較常用嘅品種。咁佢哋做出嚟咧係毛神神咁樣嘅。咁沖完出嚟咧，你睇個茶湯啦，你會見到入面咧好多毛毛，係啦。如果唔識咧，你就以為 污糟咗， 點解咁多茶塵嘅？咁但係呢啲唔係塵嚟嘅，咁呢啲毫毛會有鮮爽嘅味道啦，亦都有氨基酸啦，其實都係對身體好，係絕對係安全飲用嘅。幼嫩嘅葉佢哋先至會有呢一啲嘅毫毛咯。 哦，所以其實係要趁嫩摘。是的，就會有啦。 其實茶樹咧，上一集有講到咧，都好講季節性嘅，係啦。佢啱啱咧初春嘅時候出嚟嘅芽，我哋叫頭菜啦，即係第一陣菜咧，佢個味道係最特別嘅，係啦。咁去到二春啊、三春啊，你諗下個茶樹不停咁飆啲芽出嚟，個茶樹都會攰啦。咁佢後面嘅質量就會相對慢慢去下降咯。咁你一過咗啦，咁我哋去到譬如5、6月啦，咁去做綠茶嗰啲地方其實都唔再做嘅啦，佢嗰啲葉已經太老。做綠茶出嚟又會苦啦，又會澀啦，味道就已經唔啱咯。 咁有冇話其實呢三種嘅茶樹啊，即係大概嚟講，佢哋又適合啲咩環境上面生長嘅咧？ 茶樹咧都係中意啲比較温暖啦、濕潤啦嘅環境啦， 唔會喺雪地， 唔會喺雪地啦，係啦係啦，唔係喺非洲國家有啲都會有嘅。咁、但係咧，佢哋唔會好少會喺啲太凍嘅地方咧。產嘅茶咧，那個質量都相對會冇咁好。咁佢哋譬如土壤咧，佢哋都要一啲疏鬆啊。弱酸性的土壤啦，以前咧陆羽讲过咧，上者山烂石。 就是他们最好的茶树呢是在烂石上面生长、就是因为它的排水性很好。那、不似得我们现在譬如有些种东西的泥如果太紧实它的根不够排水性好就的根很容易烂的了。那气候也很重要啦，譬如同一棵茶树我将它种在香港种在云南种在印度、种在不同的地方个味道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 不同啦是不是其实同红酒和咖啡呢是很多共通的地方的。即是他们这种叫风土啦，原来不同的风土出来它因为个气候环境出来的味道都会不一样。 咁所以其实都没有 100% 绝对话啊我今日喝了这杯红茶、其实可能到出年我又再喝红茶可能红茶那些味道都已经不同了， 可能感冒翻噶啦， 系咪啊？ 系啊， 哎呀，独一无二噶， 系啊，成日都会听到有一句咧，就系话啊，边年嘅红茶啊，边年嘅白茶真系好好饮啊！ 哇， 系啦，当然啦，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可能真系个品质唔同咗啦，咁呢个都系讲缘分啦、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哋有一只叫月光白嘅云南白茶咧，系一种好特殊嘅花香，咁、但系咧，我呢几年咧，我都揾唔到一只同嗰一批系可以匹配啦。咁我就冇买啦，咁所以真係每一次飲茶都真係要珍惜囉，係呀、你飲完下一次飲其实同一批茶我今日摘完我可能半年后一年后佢都会变㗎，咁、所以呢每一次只能够係享受呢一种嘅变化囉。 平时听人讲呢就係话啊红酒先有年份，原来茶都会㗎喎、 会㗎，尤其是呢保利茶我哋讲求年份㗎，佢哋我哋其实茶楼飲嗰种茶呢咪通常係点样㗎，好深色， 係好深色啦， 黑掹掹 啦，开头嗰几啖咪好苦好浓啦， 好浓绿绿啦，咁但譬如我哋茶楼饮嗰种叫熟茶，其实佢唔会点样去 age 嘅，去陈化嘅。咁所以咧，平日我哋讲紧真系好似好有投资价值，可以饮嘅古董咧，系讲紧一啲保利生茶。佢一开始咧系比较似绿茶嘅感觉嘅，好鲜爽啦，比较刺激性强啦，苦涩度高啦。但系一路 age 咧，佢个颜色会变橙色啦，变红色啦，变深啡色啦。佢个价钱亦都会越嚟高，个味道会越嚟越纯。咁所以咧，呢一种先至系真系会升值。嘅保利茶咯， 哦，咁所以其实啲茶叶咧系冇保存期噶咯，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即系佢越摆得耐，个、味道可能会有改变或者会升值咁样，系咪？ 呢、這个都要睇茶类嘅，譬如绿茶咧，真系龙井咁样，我哋每年春天最中意饮，香港人最中意饮嘅茶类啦、但系一年后咧，佢个鲜爽就跌噶啦，咁、所以有啲茶系 反而就系新一批嗰啲再好饮啲咁样。 系啦，冇错，咁有啲茶系饮新鲜嘅、但系有啲茶保利啦、老白茶啊，咁呢一啲就可以。其实你都要睇佢嗰个变化，其实好似蜜糖咁样咧，佢哋话埃及嗰啲金字塔嘅蜜糖都可以食噶嘛。其实茶叶都系，不过佢嘅品质有机会会下降。 一棵茶树咧，佢嘅年龄系去到几耐噶？ 啊，讲紧譬如云南有一棵过渡型嘅茶树系3200年啦。咁、但系茶树一般嚟讲咧，3岁以上我哋先至开始采摘嘅。咁、所以个 range 都系好大噶。咁譬如有啲喺云南嚟讲，我哋300岁以上嘅树龄都已经叫做古树茶噶啦， 三百零 已经系古树啦。咁、去到譬如福建嗰啲，佢哋普遍茶龄比较低啲嘅，咁佢100年以上都已经系百年古树。咁、所以都要睇翻嗰个地区性啦。咁所以茶树系可以好老噶。 咁其实有冇话特别要点样保护佢嘅咧，或者保养佢嘅咧？ 譬如我哋唔应该过度采摘啦。譬如有啲茶树咧，嗰啲品种咧好受欢迎，咁啲茶农咪系咁摘系咁摘咯，跟住摘到咁想，死啦！呢棵茶树开始谢啦，系咪啊？咁、都会有啲茶树王系因为过度采摘而导致最后系死咗嘅。咁、所以我哋要系适量咁样去采摘啦。咁同埋我哋唔好用啲化学嘅肥料啊、农药啊。咁有啲茶山咧，譬如以前咧有国内有一排好兴饮铁观音嘅。咁、后来都因为一啲栽种唔系好够。保育啊，意識啊，以前咁，所以咧，亦都導致到後來而家鐵觀音都冇咁受歡迎咯。 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好好咁樣去保養佢嘅。咁其實茶樹會有啲乜嘢害蟲？ 有噶，其實茶樹都有唔同嘅害蟲啦。譬如有啲害蟲最普遍嘅係會食茶樹葉嘅。咁但係咧呢一啲佢哋茶農就因為為咗盡量去唔落農藥咧，咁、你會見到嗰啲茶山咧，佢會有好多黃色有黏力嘅紙。 哦，黐蚊嗰啲係咪啊？ 黐蚊嗰啲係啦，咁但係咧就 因為係好巨型一大塊，咁喺茶樹度唔同嘅環境咧，就擠咗呢一啲嘅防蟲器具啦。咁有一啲蟲咧就唔食嘅葉，但係就會吸佢啲葉汁嘅喎。 哦， 係啦，咁譬如一個好出名嘅小綠葉蟬啦，咁但係咧。我哋又成功咁樣將呢種害蟲咧變咗做一種有益嘅蟲喎。 係， 佢通常咧呢種小綠葉蟬咧，佢吸收咗啲茶樹嘅一啲汁咧，嗰啲茶樹咧會開始有少少變黃啦。 嗯、 但係咧佢又會產生一種特殊嘅酵素。 係， 咁喺製作加工咗之後咧，佢會有一種好特殊蜂蜜嘅香氣，咁、就係成為咗一個東方美人茶啦。咁、譬如東方美人啦，真係最正宗嗰種咧，係有俾小綠葉蟬吸住過嘅。 嗯，咁所以其实有好处亦都有坏处，系咪 错啦？ 下个星期咧，我想问一下 Catherine 就系一啲关于真正采摘嘅一啲过程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朝早7:07，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先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继续喺7:00之后同各位听众，我哋望一望咧就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啦，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其实6:00开始嘅时间咧，咁啊 Vicky 都已经翻咗嚟啦，咁啊阿船仔亦都喺度啦，咁啊6:30咧，咁啊听到佢哋两个又可以倾下偈啦，咁啊转头咧船仔亦都会咧喺电话入边又同听众见面噶啦，咁啊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其实人齐嘅，咁啊转头船仔出去啦。咁不过如果同听众倾下偈嘅咧，有小巴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 早晨。 咁啊，交通组嘅 Didi 都已经一早又入咗入嚟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你好啊。咁啊，先同我哋睇睇交通出边嘅情况系点样先。 我相信大家咧都好关注一个黄竹坑道啊。 哦，系。 琴日真系真系 见到好多。 琴日啲人要搭船添啊，真系犀利嘅塞道，因为冇路途，冇路可途啊。因为你一定要行黄竹坑嗰度，系去香港仔隧道啊嘛。即嗰条路啊，你可以兜到好遠先出翻中環咯， 一大個圈。 係啊，去翻中環，所以話好彩真係效率好高啊！香港我覺得，因為咁大條嘅水管爆咗，我以為預計要幾日先做好啊，點知好消息，今朝已經好開翻曬全線。所以好嘢，我覺得喺香港嘅工程人員多謝佢哋啊，真係 厲害，辛苦啊！佢哋真 係係啊，即係好，佢哋好緊急， 又開通宵去到做檢查咁樣， 所以真係為人民服務，真係多謝佢哋啊！ 啱 咁啊，講俾大家聽啦，最緊要依個資訊就係黃竹坑道嘅爆水管啦，就係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嘅，琴日近住欣尖記大廈啦，就需要全線封閉嘅，而家就全線解封啦。好消息啊，就係黃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記大廈已經全線解封，咁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線嘅，另外喺九龙区啦，广东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油麻地嘅海泓道都系早前有路陷啦，海泓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对出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 嗯， 就系咁啦。你仲觉得我又讲咗少少微笑？ 系啦， 谂紧一样嘢啊，其实香港人都几聪明啊，佢知道咧边条路重要咧就做先，其他啲唔系咁重要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咧，即系慢慢先至嚟维修，咁都唔错。 因为人手呢其实就有阵时唔系话真系好多嘅时候呢、你就要选择㗎、即系做咗啲最重要嗰啲先，咁、令到更加多嘅人呢可以受惠。 受惠冇错。 係呀，咁呢个好重要啊，呢个睿智啊。 係呀，真系影响好大，同埋好彩开返晒啦，大家可以行返呢一条嘅黄竹坑道囉。 啲路啊烂得好犀利啦，都见到啲照片。 睇到啲相。 所以佢犀利喎，我喺度諗緊话咁快就可以维修到。 我都冇諗过一日就搞得掂。 係呀，我起码諗住预计都两三日啦。但因为个影响嘅程度呢太过 较严重啊，所以佢哋就想尽办法快啲搞翻， 用尽晒啲人力物力即刻处理咗先，啲主要干道啊， 特事特办， 搞掂就 OK 啦吓。 系啦，搞掂就 OK 啊。另外咧，今朝早提一提大家咧，有啲嘢就千祈唔好做。 咩事？ 因为唔 OK 嘅， 乱咁过马路系咪？ 唔系啊，乱咁过马路都唔讲。原来咧，即系咧， 乱咁过马路系噶，唔可以做。 我今朝就唔系讲乱咁过马路，梗系唔可以乱咁过马路啦。但系我今朝就唔系讲乱咁过马路嘅吓，就系讲乜嘢咧？因为前日咧都系大家相信有睇报纸、睇媒体都睇到噶啦，就系东九龙咧打击停牌期间嘅驾驶行动啊！我又唔知道原来。有啲不法之徒啊，喺停牌期間咧都有駕駛。 平時打擊嘅違例泊車喎、 啊。係啦，我聽得多啦。原來停牌期間駕駛行動咧，都係都幾嚴重。 都幾勇敢嘅啫，如果咁樣講嘅話，係咪啊？ 大件事，呢啲傻咯，攞嚟真係好危險嘅，真 係挑戰法律添啦。我覺得佢哋喺度。 咁啊，同大家提一提啦，東九龍總區嘅交通部特遣隊人員咧，喺前日咧凌晨嘅時分咧，喺區內咧就進行呢一個打擊停牌嘅行動期間咧、 嗯， 就截查多部可疑嘅車輛。咁、 嗯、 行動之中咧，喺太子道東近住景泰街嗰度咧，都截查到一啲形跡可疑嘅私家車啦。咁啊，當然有一啲經過初步調查之後咧，就依一名嘅男司機咧就涉嫌停牌期間駕駛同埋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被捕， 哇 拉咗啦、啊、出曬報紙係拉咗啦。咁警方再重新啦提一提大家啦，停牌期間駕駛同埋駕駛時冇第三者保險咧係嚴重嘅罪行嚟噶。咁呢兩項罪行一經定罪咧，就係、是、判罰款10,000元同埋監禁12个月啦。要坐監噶， 坐一 年 嚇。咁、啊、所以警方咧繼續，而家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警方咧喺呢段期間咧係會繼續加強執法， 嗯、 打擊呢個相關罪行。所以駕駛人士切勿以身試法。 嗯，隨機截查啦，簡單啲嚟講， 係啊， 咁佢哋用佢哋嘅專業就知啊呢、這個我可以咁樣，跟住就截停佢，咁、嗯、然後就 check 啦。啊，你有冇第三者保險？ 係啦、啊，過曬期咁，停咗牌噶啦、嗯，或者停過曬期好停咗牌咯。 係咯、 啊，咁你喺路上面揸車其實真係好危險。 所以路上面咧，大家都會哇有好多炸彈，我哋睇唔到嘅、嗯。即係我，譬如我係一個駕駛者，我唔會知道附近會唔會有人嚟停牌噶嘛。 當然啦、 啊，我唔會知噶嘛。 係 啊。咁但係佢嘅行為咧，就直接影響到我安全啦。 係啦、 啊。因為點解佢會停牌咧？即係可能即係之前有問題啦。 當然啦、啊。 咁法庭又判咗佢停牌啦。係啦、啊。咁、啊、但係佢又繼續喺條路上邊，咁佢嗰個行為啊，又各樣嘢係一個危機嚟㗎呢個。 係啊，所以有時喺暑假期間添咧，更加大家都要留意啊。警方話明啦，會繼續執法嘅。咁、 嗯、 所以我睇到都幾特別，打擊停牌期間呢個執行呢個活動啦。咁、 嗯、 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咁好啦，東九龍總區交通部聯同呢個各警區人員咧，早前咧喺區內咧多個交通黑點做咩啊？呢啲大家都知㗎啦，打擊違例泊車。 哦， 咁喺行動之中咧， 呢、這個成日聽啦，打擊違例泊車。 警方咧喺發出呢個多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啊，多張啊，同埋有啲咧仲係多次票控噶。 係。 多次票控違例車，即係唔知抄 有啲直頭咧，有陣時喺街都會見到噶。 係啊，抄兩三張。 幾張放喺車頭上邊。 啊，所以有啲咧導致到咧警嘅佢哋咧要拖走嗰啲違例嘅泊車，拖車添啊，唔淨止話抄牌咁簡單。係 咯，咁你個擋風玻璃你貼擺咗3-4張牛肉乾喺度，咁你真係證明其實個車主都冇喺附近出現過啦。咁呢個擺到明係一個一睇就知係阻街添啦。 所以咧，警方就話啦，呢一個執法行動咧，其實咧就係特別針對咩啊？商行泊車啦，同埋限制區巴士站違例上落客貨車啦、 嗯， 停車等候過久， 嗯、 即係太耐啦，同埋非法進入黃格或者行人過路處造成阻塞咁呢啲交通違例等等嘅行為咧，佢哋咧都係會繼續執法嘅。係咁啊，所以大家記住。但我想問你，小白有冇我相信有揸個車嘅人都俾人抄過牌。 係啊係啊，我都有。 雖然你都係好呢個遵守呢一個嘅， 我試過有一次抄牌咧，自己都唉。凳唔抵啊！ 咩嚟噶？ 點解咧？咁就喺個咪錶位啦，咪入錶啦。以前仲未有嗰啲遙控嗰啲咪錶噶嘛。咁啊入完錶之後咧，咁啊喺附近行啦。咁啊，我其實成日咧都已經計住，即係我會有個 timer 計住嘅。譬如2个钟我就2个钟 count down 咁樣嘅。咁啊，點知嗰次咧就哎呀，我真係遲咗1分鐘。 哎呀，真係唔抵啦！咁你真係好唔抵一分鐘，你呢個唔抵。 可能嗰一分鐘就係因為有幾盞嗰啲过马路啊，咁啊要等耐咗啊，多红公仔咁啊停喺度咁啊，等啦等啦等啦咁样。 你做唔抵，但我讲少少笑话。我老公做唔抵你知唔知啊？佢咧开车开得慢，俾警察抄，睇快线。 哦，系啊，嗱呢个咧更加要小心啊。 我老公就俾人抄咗牌啦。 我以前咧啱啱考牌嘅时候，即系都十几年前啦。咁我啱考咗牌嘅时候，有一次咧就系揸呢个高速公路啦。 冇错。 咁我就 你压咗条快线。 我压咗条快线。 系咯。 咁我嗰阵时真系又系啱新牌嘅我咧，咁啊唔知啦。咁啊揸揸下嘅时候咧，我都觉得。 得好奇怪啊，点解后面有个交通警咧一路吊住我尾？咁你谂下新牌真系唔知发咩事啦。 系啊， 佢吊住我尾嘅时候咧，咁啊揸到一段时间咧，咁、那个警察咧就真系着个灯啦，跟住同我讲啊咩几多车牌，你拍埋一边咁样。跟住佢同我讲翻啊，你咁样咧压住条线咧，咁又唔啱嘅，我跟住就要俾张告票你。 系啦，俾张告票你。 哦，咁我就我嗰刻我就心谂啊，其实都第一安全啦， 冇错。 第二就系、咪上咗堂咯，咁呢啲都系累积咗经验、 啊。我相信系咪个个新牌都会咁？我老公嗰时又系新牌揸架车，就系咁样俾人罚啦、 啊。 因为佢始终都惊个路面咧，咁、当然唔系佢太快啦，佢限速噶嘛，同埋你 系 唔应该压住条快线揸车。 压住条快线， 大家记住啊，快线唔可以。咁喺度，我哋今朝早都提一提啲新牌嘅朋友仔啊，千祈唔好压咗条快线。Vicky 即刻应我话， 系啊，有我爹哋有教啊，即系千祈唔好行快线。如果有啲咩事咧，即系你行翻中线同慢线啦，即系快线俾人哋过咁样。 同埋车速就唔可以太慢 嘅，车速系啊， 都会系违例噶。 系啊，车速太慢其实都好危险。如果车速 会令到后面嗰啲人真系会刹唔切掣啊，或者点样噶、 啊？追撞咁样，你话几危险咧、 总之每一样嘢都拿捏咧，适中咪好咯。 系、 啦，太犀利噶啦，食饭都系噶，太饱太饿都唔得噶，咩、都系中间最好系咪啊？ 七分饱嗰啲啊嘛， 冇错啦。咁所以同埋同提一提大家咧，千祈唔好咧过期罚款，我又试过，即系我先生啊。 呢过期罚款我又冇试过。 系啊，到最后咧好麻烦噶，过期咧系会收到一即系缴交1080蚊嘅 罚停命令嘅。哇， 是啊，我真的很久之前我不记得好像是要上法庭我不敢立乱讲啦但真的多了很多所以大家记得准时缴交这个罚款、千祈不要过期。 我呢这些这么怕即是交罚款的人呢如果真的一个不过意有张告票给我的话呢我第一时间给钱。 是不是啊 因为 我又大懵啦又怕自己不记得了啦摆下摆下摆在哪边呢 是啦我老公好像你这样不记得 了。是啦那忘记了怎么算呢所以一有什么事呢即刻给了先。 没错那么是好的。 是啊 不会突然间不记得咯。真系稳阵，小白真系稳阵。 稳阵啊！呢啲要稳阵啊！呢啲、你原本300件变咗1000咁，等于几张？ 除咗 唔抵啊！ 除咗稳阵之外，小白相信都唔会再俾警察抄牌噶啦。 唔会啦！ 新牌仔又试过啦，过个一分钟又试过啦，有两教训之后，应该唔会啦。 系啊，而家好稳阵啊！而家 冇错啦。 而家我稳阵到就系有阵时就话我有啲朋友话我、你使乜咁稳阵啊？ 我话 系啊，你早少少去到，你唔知道嗰个位会唔会突然之间会唔会有人塞住咗啊？又剩啊！即系早啲。安排会好啲嘅，同埋有阵时，老实讲啊，标位你正常2蚊15分钟，你我宁愿有阵时入多少少，你都唔 啊系啊系啊， 系啊，虽然而家有啲遥控啦，咁、但系我譬如我行山嘅，我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去到某一啲嘅位咧冇网络服务，其实我就帮唔到个咪标入位即系入追加个时间。咁我喺嗰陣時候，我就寧願我入多少少先。 梗係入多少少啦，或者你行山見到有人需要幫忙，你都可以幫下人啊嘛。 我都係入多幾蚊啫嘛。 係啊，你有時幫咗人嘅話，你覺得自己時間緊迫喎，咁就唔係咁好啦。 係啊， 我覺得依樣嘢係需要嘅。 啱嘅，啱嘅。 提一提大家啱。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船仔啦。船仔出邊天氣如何呢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 ，Vicky。今日嘅天氣咧，OK 喎、哦，即係個温度啊，而家呢一刻，咁但係咧都係有烏雲嘅，同埋天陰陰嘅。不過尋咁、那個感覺咧係舒服過尋日嘅，可能係因為咧而家個天氣暫時個氣温應該都唔算好高，所以咧有少少陰陰涼涼咁樣。 哦，咁都唔錯喎、 啊。係啊，不過知道下晝咧就應該係會天氣非常之酷熱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通常都會消暑啦，係咪？咁好似我咁咧，我一定會做一樣嘢就係買西瓜食啦。 欸我寻日又咁啱啊，买咗个西瓜， 系、 不过麻麻地甜啫。我觉得嗰、那个，因为我寻日懒啊，我就同阿姐姐讲，谂住攞只眼电一电佢啦。唔知系咪我只眼咧电得衰啊？佢拣个 生眼挑针， 佢拣个唔靓嘅西瓜俾我啊！ 哎呀， 下次自己拣翻先。 系，同埋。最緊要係咩呢食完個西瓜，通常有啲人咧就係買有啲切開咗嘅西瓜，又或者咧，就算買成個都好咧，好難一次過食曬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係，但係原來係好危險嘅喎。即係又唔係話因為點解咧？嗱，譬如之前咧，內地就有一個女士啦，就食咗西瓜之後爭啲死咗。點解咧？ 咁緊要？ 佢就買咗一個大特價嘅西瓜，但係咧太多食唔曬，就咁擺咗喺雪櫃啦。過咗兩日之後食翻啦。过咗冇几耐之后咧，佢就出现咗呢个叫做败血症啊！ 哇， 系啊，原来咧佢嗰个感染嗰个指标咧系超过正常值几千倍，咁、所以咧系严重嘅细菌感染。咁、所以其实就系大家要点解咁小心咧？系因为西瓜始终咧系好容易生菌嘅、如果处理不当嘅话，尤其是呢一种菌啊，最恶名昭彰咧就系叫做李斯特菌啊。 哦 係啦，佢尤其是喺邊度咧？喺一啲污染咗嘅食物入邊會繁殖嘅。咁你有啲咩事咧？食咗你會發燒啦，你會腸胃不適啦，甚至啊嚴重起上嚟係會有腦膜炎同埋敗血症嘅。 嗯， 其實係，所以就真係 大問題啊！ 足危險啊，比較聽足危險啦、啊。不過當然啦，你食唔曬，咁啊冇理由抌出去咁嘥噶嘛。有兩種方法嘅，係啦、 啊，分俾我 啊。係啊，我而家可以夾話俾你聽啦。譬如咧，切開咗個西瓜之後咧，你就要小心啲佢嗰個切面啊。就算包咗保鮮膜，即係我哋食完西瓜咪會包個保鮮膜擺入雪櫃嘅。因為首先咧，你唔知道個環境。首先就譬如個水果店切嘅，你唔知個水果店個環境係咪好乾淨。始终咁多人系咪？咁另外就系又唔知把刀系咪咁干净？咁所以如果你食之前咧，最好咧就将佢最上层嗰阵表面，即系近住你保鲜膜嗰层咧，就最好切咗佢先， 切个薄片切走佢。 嗯， 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即咁样系比较保险。 哦，即系好似切凉粉咁咯，喺街市买凉粉翻嚟面嗰阵，我都切咗佢啦。 系啊， 系啊，即系起码可以，甚至你。可以拎走埋佢面嗰陣化學物質啊嘛， 嚇係啊， 係啦，咁另外同埋就唔好即刻食完就擺入去個雪櫃咯，因為好容易有温度差異啊。 嗯， 咁就會好容易，同埋你啱啱食完咧，咁就咁擺入雪櫃咧，好容易生菌嘅。咁所以大家咧記住要小心啲啦。咁同大家講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咧係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本週後期驟雨增多，同埋有狂風雷暴。 好，唔該曬船仔嘅。咁而家見到出邊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咧就78%嘅早上嚟嘅。 晨光大學。 时间嚟到早上的7:23啊，咁有晨光大学，不过即系讲开一句先啦。头先船仔就喺度讲话嗰个西瓜咧、其实除咗咧就切咗表面嗰层之外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唔系一定分俾我嘅，讲笑啫。但系咧你食剩咗个西瓜咧，佢榨汁咧，其实就你好快脆消耗晒你食剩咗个西瓜嘅，咁啊可以将嗰个咁美味嘅西瓜汁咧，咁啊送俾屋企最尊贵嗰一位嘅妈妈。 好啊， 咁啊真系好事啦，透心凉好紧要啦吓。好，咁啊电话旁边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邀请到咧就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嘅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 Ringo， 嗱咁啊之前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就系港车北上，今日咧就想邀请咧阿 Ringo 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新能源车，咁啊唔知边一个范畴开始好咧吓？ 好啊，嗱，我谂新能源车包括好多样嘢嘅， 当 然啦，而家我哋香港最 hit 嘅咧就叫。电动车啦， 系啊， 喺私家车方面啦，咁咁今日或者我哋讲一讲啦，点解你要换架电动车先咧、 哦？ 一路讲落去，好唔好？ 系系，好啊， 好啊。嗱，如果你而家揸开一架燃油车嘅话咧，咁你点解会有个动机会选择电动车咧？当然啦，税务优惠系一种诱因之一。 系啊，因为我即刻就系想搭 Ringo 就系呢啲优惠咯。而家政府俾好多嘅时候， 系啊，嗱，除咗呢个诱因咧，其实你自己都要留意啊。 系， 作为咧我哋揸车嘅咧，香港咧地少人多车多，咁所以咧其实空气污染咧其实就非常之严重，咁所以咧换个说话讲咧，即系话如果我哋揸架电动车咧，除咗系有税务优惠，你都要向环保节能方面谂一谂嘅。 嗱， 咁因为如果好多车咧都系喺条街嗰度咧，大家着住嗰个我哋叫做燃油咧个废气出嚟咧，咁咧就系话点可以做少啲啊？咁 OK， 咁如果我揸架电动车啊，我讲揸架电动车啫，咁咧就能够咧就保持到咧，因为佢冇废气。咁换个说话讲咧，就系话。使到香港的空氣可以清新啲啦，路邊的污染物就少啲咯。嗱、這個是一個前提的誘因。但最重要咧，香港人點解要換一架電動車？除了一換一，其實一換一之中咧，其實你未必係嗰個買車的價錢是平過燃油車嘅。如果冇一換一咧，我想你哋唔會買住嘅，因為好貴嘅。 係、 好啦，咁其實最主要咧就話。哦，我買咗個電動車，除咗係呢個有一個環保節能咧，其實最主要咧，我就減少咗乜嘢燃油嘅支出。因為香港咧就係全世界最貴嘅就係入油嘅地方啊。係 係啱啊，啱啊。 昨日咧應該都去到53.5毫定6毫紙啊，即係一 liter 咧係20多蚊嘅。 係啊， 香港係最貴嘅油。 我有陣時咧去啲東南亞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啦，咁我啲即係因為我啲親戚我華僑啊嘛，咁有親戚同我講，係啊，我哋呢度咧買水啊，仲貴過你買汽車嗰啲入油啊。我睇完之后，哇！佢又真系冇呃我，真系好夸张嗰个价格，个不一样嘅话。 咁所以我哋香港换电动车嘅诱因，好大原因咧，就因为个油贵。 嗯， 好啦，咁除咗个油贵之外咧，你自己要明白嘅，因为你一换嘅电动车咧，你又要俾笔钱嘅吓。 系啊， 唔系话，因为你揸紧架车噶嘛。 嗯， 咁你要负担得起先得。 嗯， 好啦，咁同埋买嘅电动车咧。首先咧，你除咗睇个外表之外咧，其实你都好重要嘅，睇下佢架车嘅续航能力有几多 少。哦，即系行到几多少公里啦？ 冇错啦，不过香港好啲嘅，因为香港唔同其他嘅国家啦，包括我哋内地咧，可能我一揸车咧行200-300公里，即系譬如话当讲笑啊，由呢度揸车去到广州咁啊，100-200公里噶嘛。咁你一次过行咗，咁你要翻翻嚟噶嘛？ 系啊。 咁究竟？你自己的需要呢，香港呢每日呢平均揸车的朋友呢大概行50-60公里、这个是平均数，当然有多的有少的，其实所以香港是很适合你揸的电动车，因为为什么它的路程短， 是啊是 啊， OK， 好啦，除了你考虑这个续航力之外呢，你就一定要最紧要你有冇得充电先？ 哇哇，呢个好大问题。 好重要 呢 个。 我喺一啲外国嘅嗰啲短片上面咧，见过都几有趣。就系一架电动车啦，咁喺个高速公路嗰度咧就打捞咁样啦。好啦，咁啊有人喺度求救啦，就话我想要啲油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就好奇怪啦，点解你会要油咧？原来佢哋而家有个方法咧，就喺嗰啲电动车嘅车尾箱入边咧。就擺咗個咧，就係用燃油去到係啦，燃油啟動嘅發電機，就啟動咗個發電機，呢度個發電機去到叉翻個汽車， 叉翻 嘅。原來有呢一個方法嘅，俾佢哋嚇。但係你變咗最終都係要用翻燃油咯，咁樣就 係咁呢個就唔正確嘅。 係啊， 揸嘅電動車你梗係要計住自己行幾多公里 啦。咁啊，梗係啦。 好似我哋話齋，你買嘅電動車除咗買之外，你要有個誘因啊嘛。 係啊，係啊。 咁唔方便咧，咁你自己都麻煩。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咧，好多買電動車嗰啲咧，包括我自己都好想換架電動車嘅。 嗯。 不過到今天我住嗰度咧，係冇充電設備。 同我屋企一樣，我屋企嗰度都冇充電設備㗎。係 啊。 係啊。 嗱，咁但係我又唔想將我改變咗生活嘅習慣喎。 係。 嗱， 點解咧？ 嗯。 生活嘅習慣就話，原來咧，你某一日當星期六啦，朝頭早咧，你就要去。一啲我哋叫做就算 super charge 啦，即係快速嘅充電啦。 嗯， 你而家最少咧都要大概5個字、6個字。 係， 咁咧我就要騰出呢啲時間咧。 嗯， 我啦可能要響揾啲有商場食下早餐啊，飲杯咖啡。咁呢個就改變咗我嘅生活習慣。 係 點解？我架車要充電啊嘛。 係啱。 咁所以咧，儘量咧，如果你自己本身屋企已經有。一啲插蘇啦，可以你喺出面就可以賴咗出去啦，又或者咧你個屋宇咧有充電嘅設施咧，咁你買電動車嘅商機咧。亦都系最大嘅。 明白，咁系啊，汽车都要食早餐噶喎。嗱，今日咧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咧就揾阿 Ringo 同我哋讲讲咧，就系有关电动车嘅事啦。好，今日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女途人被的士撞伤，的士司机被捕。事发在昨晚9:00多，一架的士沿码头围道南行，当驶到近落山道的时候，撞到一个正是过路的65岁女子。女子头部受伤，半清醒，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涉事的士司机63岁，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国会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案，但是拜登同时关注美台后续协商部分规定可能影响美国宪法赋予他和外国伙伴协商的权力。拜登举例，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处在和外国伙伴协商期间必须要向国会提交协商文本，又要求将议员纳入美国代表团，赋权他们参与例行简报。拜登强调，若果出现损害和外国伙伴协商的宪法权力，政府将会视法案为不具法律约束力。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美方应当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双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不得借经贸名义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华府预计再度担任中国外长的王毅将会前往美国和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但是暂时未有日期，中国官方会公布王毅访美的细节。米勒又提到，中国派代表出席过去周末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是富有成效，并且透露副国务卿努兰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会议期间亦都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举行简短会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港岛路面方面咧，黄竹坑道近住欣尖记大厦咧，较早前寻日啦，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曾经系封闭部分行车线。今朝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黄竹坑道近住欣尖记大厦，早前因为受爆水管而封闭嘅行车线全线重开。九龙路面方面咧，广东道尖沙咀段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而油麻地嘅海宏道就部分路段仲系因为受到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嗰度咧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同负责监督管理嘅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现在还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还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还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的。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同事，我上星期俾一份文件你，叫你 check 多次，最迟寻日俾翻我噶，等我可以俾老细。点解我今日咧仲未收到噶？ 我冇收过你讲嗰份文件、啊。 冇收过？我上星期明明将佢入咗信封，然后放喺你台面噶。 咁个信封面有冇写清楚系俾我嘅先？重要信件就要好似选举事务处寄俾选民嘅提示信咁样。信封是米色的，上面印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的红色提示，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封信我前日收到、 那你就应该尽快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在8月25号或者之前回复。 不回复有什么后果的？ 有机会失去选民身份，投不到票的。 蛤？那我要即刻去回复先。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 ，Vicky， 早晨，船仔， 早晨。 喂，不如讲下天气嚟听下先好嘛？ 好啊，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咧都系酷热噶，而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添。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大家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咁啊现甩甩啦，咁啊亦都有少少阴天啦，好似偶雨咁啊。如果系落雨啊，快啲落啦吓，咁所以咧，今日咧翻工嘅你咧就攞遮系最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唔好搭湿自己啊嘛。咁不过咧，今日路面情况咧都几舒服嘅，因为了解翻咧就因为啲学生哥啊全部都系放紧假噃， 系啊， 系啊，咁开心啊！ 我哋都有个学生哥嚟， 系啊，你迎来你嘅暑假， 系啊，船仔我放紧暑假， 点啊？有咩玩？有咩玩？有冇去嗰个泼水音乐节先做两日？ 冇啊，冇去，病咗嘛。 嚟紧会唔会有机会去其他音乐节啊？你而家 如果有机会都想去啊？ 系咪啊？ 好开心啊！真系、 打下卡，感受下气氛，系嘛、 啊？感受气氛嗰下嘢最开心啊！ 你青春就要做呢啲啦。咁啊，多啲飞都系啱嘅。不过咧，今日咧都带嚟两则嘅一个叫做去旅行嘅一个资讯咧。一则咧就系关于主持人士嘅。我咧嚟紧有一个 trip 咧就去越南啦。咁原来去越南咧要申请签证。咁我申请啦，咁咧好匪夷所思噶，咁咧我就上网打越南签证啦，第一、第二、第三个弹出嚟嘅咧就写住咧快速越南签证，咁你知道我几急噶啦，咁我又做啲商务嘢，咁啊快啲搞咗佢啦，系咪先？因为啲同事成日都会催你啊，话喂搞咗未啊，搞咗未啊咁样，咁你知道。我啦，一得閒得一得手嘅時候，跟住就我一個鐘頭我填曬啲嘢，咁啊 send 曬啲嘢，俾埋錢，掂啦諗住。跟住咧，我啲同事咧陸續咧就收到呢一個咧關於越南嘅簽證嘅回覆啦。我都冇喎、咁我就憂心忡忡啦。你知我禮拜五飛啦，咁咧我可能呢個越南之旅咧有機會 postpone。咁点解呢？嗱，呢个都想透过大电波呢用我第一身同大家讲，原来呢坊间真係有啲假嘅网站呢去攞咗你啲钱囉。因为呢原来申请越南签证呢要$20嘅啫。咁呢我申请个越南签证呢係用咗大概$80囉。 吓 係啊。 哇，你真係俾人呃 是啊，我真系俾人呃咗啊，完整地。咁但系咧，佢完整地都系要你啲护照啊，要用翻、那个。 佢仲要攞晒你啲资料、 啊。佢仲要攞埋我张相咁样咯。 吓、 啊，系啊，因为 咁危险。 唔系你申请嗰、那个。 系我明，我明。 因为我之前咧，其实2016年、2017年到啦，我去过一次越南嘅，嗰、次就去玩啦，都知道或者印象之中咧，其实去越南嗰个签证咧系比较繁复啲嘅，佢、会一张贴纸咁样贴翻落你嘅 passport 嗰度嘅，咁、样即系你去到当地嘅时候啦。咁我上次就现港啦，咁今次系要去胡志明同埋要去河内啦，咁样咁好啦。咁问题出现咗，喂，搞唔掂咁点算 咧？系咯。 跟住我就上去網站咧，就問啦呢個 ABC， 即其實佢叫做 eVisa Express 一個網站啦，跟後面打住越南嘅英文字啦。跟住咧，我上嗰啲旅遊品評網站啦，八個人都話係假嘅。咁但系咧，八个人入边咧有两个人咧就话：，喂，佢虽然系收贵咗你，但系你都有机会攞到个签证过到关嘅咁样。 点解咧？ 因为其实咧，佢又唔系假得好紧要嘅，佢系有当系一个中介收你贵啲，咁佢帮你代办咁样咯。咁但系佢代办呢个签证咧，就一定唔系政府 official 噶啦，系咪先？即系唔系官方咁样去做啦。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成件事咧。都是第一匪夷所思啦，第二咧，你真系唔好信搜尋引擎頭嗰三個彈出嚟嘅嘢咧， 因為賣廣告有可能， 係啊，可能真係 用 SEO up 上去嗰個排名咧， 係啊，跟住我就再喺官方嗰度申請咯，咁依家唔知。赶唔赶得切个飞机噶？如果赶唔得切，就要改机票同埋之后先飞咯。 哦， 系咪好正啊？呢、這个 竟然发生啲咁嘅事啊！ 系啊，有趣噶啊！呢一件事咁啊，自己真身发生啦。咁原先我礼拜五就飞去做嘢啦。咁依个礼拜五有机会飞唔到噶 吓， 因为你要等候越南嘅国家嗰个签证咧，都要等within 3个工作天啦。 系 咁，究竟做 今日都星期二咯？ 系啊，咁真系唔知噶。 咁你有冇再申请过？定 即有啦，我琴晚即刻申請過啦，琴晚即刻。不過都要睇下得唔得啦。咁當然你話心機旁邊嘅聽眾一定會好熱心，好想幫我。喂，香港咧，金鐘嗰度有越南嘅領事館，你可以試下嘅。不過文書都要3至5个工作天咯。咁唔緊要啦。咁呢個商務嘅工作其實可以改嘅一個行程。咁咪改到小白放完假先再去做呢一件事。 哦，又得 係啦。咁啊，其实咧就唔系好得嘅，咁但系你都知道我平时都积落好多阴德噶啦，咁跟住啲同事问，好啦，即系过两个礼拜先飞过去啦，咁冇办法啦，咁样嗰啲咯，咁但系都冇乜所谓啦，即系咁你飞唔到就飞唔到啊，你冇得强行冲关噶嘛， 系啊， 同埋你 又唔可以话去到嘅时候，咪 visa coming 咁样， 冇噶，佢唔会俾你飞噶，其实你喺出机票嘅时候，佢已经会 check 你有一张纸噶啦。系啦，嗰张要 print 一张纸出嚟，你先可以登机嘅。我记得2016、2017年嘅时候，我去现港玩嘅时候系咁，因为佢都好有一个规定，就系会粘一张纸落去你个 passport 嗰度先俾你入境嘅。我记得落到地嘅时候，可能仲要俾啲钱定点样咯。我唔记得咗啦，成个过程。总之就呢个 eVisa 就纯粹值得一提啦，因为嚟紧咧好多朋友都会飞啦，咁啊可能大家都会多啲去拣咗越南呢个地方，因为即系东南亚入边其实都比较发展得好少少，譬如你讲泰国啊咁样越南啊咁样，又会相对你觉得啊价廉又物美，又开始即系治安又稳定啲咁样，你又想过去睇下，同埋佢哋啲 resort 好靓噶嘛，成日都推嗰啲咩无海景嗰啲， 都新兴得好犀利，其实越南好多嘢都， 同埋依家日本嚟紧嘅汽车工业有四成都会转去越南做汽车工厂，咁啊内地亦都会将一啲生产线好大部分大批量咁样去咗越南啦。我哋喜欢嗰、那个，唔好话喜欢啦，我哋个运动品牌有一个。剔上去嗰、那個，其實十幾廿年前已經喺越南設廠，咁所以都真係有個發展潛力喺當中。 其實而家都多咗好多玩具咧，即係我爸爸啦，但我見好多玩具其實都已經係多咗好多越南製造。 係啊，係啊，係 啊，個品質嗰啲其實冇咁，人哋有 QC 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可能佢真係價格成本嗰樣嘢，之後你見到原來真係會轉嘅喎。 係啊，係啊，嗱呢個咧就係即係睇到有越南有個優勢。嗱，與此同時咧，我想講就係即係除咗呢一個就係温馨提示嘅資訊啦，咁都要講翻啲開心嘢㗎。 冇理由晨早流流，虽然我棘啫，即系阿 O 棘住咗啫，但冇理由放负噶。喂，有啲开心嘢，嚟紧去日本玩咧，有呢个新嘅交通工具啊，游客咧可以租借，仲要免车牌添。 免车牌？ 咁揸咩咧？就系、是、呢个电动滑板车啊，小华可以试下，因为你当佢哋都有一个叫做可以喺 scooter 咧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电动版嘅咁样，咁可能你用一啲支付平台咁样嘟咗，就好似你喺内地嗰度租嗰啲共享单车咁咯，俾你譬如游历客，喂，你知日本咧，即系小白一定系最清楚，你日本点对点咧，有阵时由 A 公园去 B 公园咧，你搭一个站咧又唔系， 其实都远嘅， 你行路咧就会变咗行每一日行咧40,000+步，有好多朋友都话咧去东京一转咧，其实 行多咗好多路， 系 啊，好攰。 其实有阵时譬如喺即系如果旅游嘅话啦，由呢个譬如南星山一带，你想去涉谷啊、元宿呢啲位咧，其实系可以行嘅。 我细个真系行过一次， 系啦， 但系咧你玩住几袋嘢， 咁你拎住几袋，你又咪鬼行啦？ 唔系啊，细个咧你觉得要感受，因为南青山咧几型噶。咩叫青山散步呢？就系咁嘅意思。歌仔都有唱啦， 好啲嘢系好工整啦，有一种气派喺度。 跟住啲树咧，有啲林荫咁样咧。咁你后面揾个人帮你影嗰啲 snapshot 咧，又好似好日本咁样咧。 啲灯又唔知点解，因为啲树咧影落嘅时候咧，其实啲灯打得本身都几靓。 但其实根本你买嘢买到两手都系咧，其实唔认啦。同埋另外咧，就啲嘢都重到妈咪都唔认得你。不过即系而家多咗呢啲咁嘅叫共享嘢啦，或者呢个电动滑板车。咦，嚟紧小华你去旅行可能都可以试下。其实咧， 但呢个东京啊嘛， 佢个颜色咧都有少少似咧香港嗰啲共享单车嗰个颜色。 而家香港都。 粉蓝色咁样， 香港都仲有嘅共享嗰啲，咁但系即系真系冇以前咁多人，本身嘅城市结构嘅问题啦，呢个就 得翻间啫嘛，好似 系啊系啊，同埋咧唔系净系东京啊，因为佢嘅服务咧扩展到去横滨 玉哥 系 嘛， 滨系啊，哇好难读嘅，横滨仲有呢个大阪同埋京都。科比同埋名古屋都有 哦， 系啊，所以你可以试下咁样。 关东关西都有 嘅，但系佢系电动，即系香港系唔可以喺马路用。 香港系暂时都唔 香港 系， 嚟紧有机会咧，会喺譬如科学园一带咧，有机会试下呢个留意住哦，咁啊会有公布嘅。 留意住，睇下 Ringo 会唔会讲下，因为都系关于骑乘 都 会 讲啊。 系啊系 啊， 嗱呢一个咧，电动滑板车日本个租借方法非常简单，你下载一个 app 啦，咁啊申请个账号啦，跟住咧就喺个。地图的绿色点那里就会见到个租车点的了，扫个 QR code， 跟着地图上面选个还车点就 OK， 你要选定个还车点， 不是周街摆的， 你不能够放任式的，即係譬如你喺大阪啦嚟緊，係大阪可能喺嗰個跑步人嗰度深齋橋嗰度咁啊攞車，跟住可能喺我亂噏下美國村嗰度先擺低架車咁樣，咁啊得唔得咧？咁得啦。 咁你又揀嘅，譬如揀啊大阪城，跟住先有個還車點，得唔得？ 得。但你記得咧，你就做個負責任嘅人喎。因為咧呢段時間都多咗好多香港人去日本啦。其實好多人咧，譬如 book 咗啲民宿又唔去啊 ，book 咗啲食嘢嘅地方又唔去啊。咁所有都係甩底啦，俾一啲日本嘅民眾一種不太好嘅感覺。 係啊，其實喺觀感咧，而家都真係麻麻地啊。咁如果你真係 book 咗，你唔去唔緊要嘅，你行程有改變都唔緊要，佢哋都唔會怪你嘅行程改變，但佢哋會怪你唔話俾佢聽。咁你明知道，譬如我原本約咗下晝6:00我去呢間餐廳食飯嘅，咁你可能3:00嘅你知嘅， 係啊， 咁你都諗辦法通知翻間餐廳咯。咁人哋都可以即係預備，最好就前一晚通知啦，因為你有啲如果係一特別。嘅套餐咧，佢系需要去选定啲食材嘅。 系啊， 你唔好搞到人哋先得噶。 系啊，你谂下人哋剩翻晒啲嘢， 咪咯。 咁唔通个厨师自己食？ 腌咪腌咗啦啲嘢，咁佢搵唔到新客嘅话，其实佢真系唔通真系自己食晒佢咩？ 系啊， 礼貌咯， 同埋唔好俾人 负责任啊！呢啲 污名化我哋香港人 啊， 大家做个乖啲嘅人， 我都开始麻麻地噶啦。 系啦，嗱，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呢个电动滑板车咧。只可以喺單車車道上行駛嘅，你唔好懶醒咁樣就走出去馬路嗰度咁樣， 同埋你唔好諗住咧就喺鏟上行人路啊，會有啲嗰啲叫警察咧吹㗎，嗰啲哔哔哔哔咁樣，佢哋。唔係淨係交通警嘅，普通警察見到嘅時候都會係啊，都 BB 你㗎。同埋佢哋仲有好多單車嘅警察喺度巡邏嘅， 係 佢哋會踩住個單車追住你㗎。 所以咧，大家去玩玩得安心、開心， 又要開心， 同埋咧規規矩矩咁玩， 梗係要啦。 冧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管掉快就满些那苦水，我愿眼泪随风去，避免再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何尝才漫天一句，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你曾用 7:54 MC 张天赋有呢首作品《秋》，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咧就讲完呢一个电动车啊，系咪？咁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车。不过首先咧，我就想问下大家对住有冇啲咩要求噶？ 住啊有。 有咩要求啊？大细。 舒服咯，舒服最紧要系舒服。龙床不及狗窦。呢、這個圓，呢、這個呢、這個説話之啦， 踏入農曆七月嚟講，我估大家對住都有啲要求嘅，乾淨光猛咯， 係咯， 正正經經咯， 即係啲燈唔好黃冚冚咁啊， 或者唔好綠色咯， 喂，唔好斬下斬下，其實唔使黃冚冚啊，你諗下你瞓瞓下夜晚黑。你想著灯去 Vivi 嘅时候盏灯盏下盏下，你都够惊啦！ 夜晚黑盏灯无啦熄，你又够惊啦！ 系咯，呢啲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呢啲线路短路嘅嘢时有发生嘅 。我就系要空气好啊， 空气好， 因为我个鼻好差，大家听到我个鼻有少少蒙蒙地咧，就系寻晚瞓得唔系几好个冷气啊、 嗯。 如果开窗，我怀疑系会好啲。 哦，咁你开窗咯，今晚试下咯，今晚试下咯， 咁你。 系感冒定系鼻敏感啊？ 我系鼻敏感啊，只要一唔够瞓，个人就会即刻咁样。 哦， 所以最紧要就系个屋企个温度同埋嗰个空气质素啊，对我嚟讲。 嗯。 嗱，咁啱啱咧，阿欧你有讲啦，最紧要咧就系唔好令到你受惊，系咪呢个屋企？咁你觉得喺呢一个唔会受惊之下，系咪住大厦会好啲咧？ 系啊，其实 安全啲，因为系看家噶。 好老实咧，即系依家我眼前三位拍档啦，即系譬如阿小白啦、Vicky 啦，同埋船仔啦，其实你哋咧都系住村屋噶嘛。其实我好惊蛇虫鼠蚁噶，所以咧 冇你想象之中咁多噶， 真系冇我想象中咁多。 系啊， 我想话咧，我喺嗰边住咗3年村屋啦，我即系 touch wood， 我系冇试过有一只曱甴入屋。 O K， 系，不过我以前咧，唔系而家呢个单位啦，我之前嗰个嘅村屋嘅单位，我住地下嘅，系，咁佢的而且确曾经试过有一次咧，系有老鼠入咗屋企，即系出边爬入嚟噶， 好麻烦啊，咁样， 好麻烦， 成件事会搞到好一团糟。 咁我嗰阵时个做法咧就系，咁当然我嗰阵时就差唔多20年前啦，咁我同两个家姐喺屋企，点算啊？点算啊？咁啊，于是乎咧， 等等先，我想问咧，你同你家姐惊唔惊老鼠啊？本身？ 我哋本身唔 系 好惊嘅， 系啦，唔惊个做法又唔同喎。 系啦， 你全屋都好惊，全部都上晒去 sofa 上边啊，上晒床 咁都要搵人落去赶佢走噶。 唔系啊，你打电话叫灭鼠专家，你搞唔掂啊。其实好多人你惊啊嘛，你真系唔系惊老鼠， 所以 我系惊老鼠噶。 哦，系咩？ 我惊老鼠咧，我惊到如果前边有经过咧，我系唔行嗰条路噶啦。 哦， 同埋咧，我唔会落翻地处理噶、嗯。你俾1000万我都冇。我都唔会做咯，何况冇人会俾1000万我，所以根本呢个系一个冇用嘅假设。 如果有嘅俾我， 我一定会打俾灭鼠专家，而灭鼠专家唔需要收我1000万，因为 系咁。所以我嗰阵时嘅处理办法咧，就系以前屋企就有只药室爹利嘅，嗰只药室爹利咧，我就发挥翻佢以前嘅原种啊，原本嘅品种咪喺英国嘅，佢哋佢细种狗嚟噶嘛。我睇翻啲 history， 原来呢一种狗咧。喺英國捐窿捐罅去捉老鼠嘅喎， 係咩？我估到佢有呢個能力。 我引發咗佢嘅 DNA 之後咧，佢真係幫我趕走咗只老鼠。 但係佢冇咬，有冇咬？ 佢冇，係啦。佢趕走咗佢之後，咁我哋今日即刻捉翻只狗啦。你唔好繼續追啦，夠啦，佢走咗啦。 你就算咬都冇計啊，因為佢你又想佢追又唔想咬。 佢本性嚟噶嘛，呢個係 人都有陣時做唔到呢啲指令啦。老實講句咁樣，嗱呢啲就係關於蛇同鼠蟻啦。咁但係嚟緊係咪有機會大家？会我连我都搬埋村屋，你系咪想？你系咪想讲喂？其实你都搬埋过嚟啦，咁样系咪啊？ 唔系噶，大家即系阿欧咧，我欢迎你过嚟了解一下先， 了解一下先， 系啦，唔使话咁快落决定嘅。 同、哦、我平时收啲电话，中山楼嗰啲一样，一日咧，一日四个电话打嚟叫我买中山楼，我真系觉得好搞笑。 全部都系叫你了解一下， 唔 系 啊？ 但系咧，我祖籍系广州，我话喂、哎，有冇广州？跟住佢自己讲返佢自己啲嘢，佢唔会理你讲咩。你下次呢如果接到呢中山电话呢、 啊、 你问佢一啲嘢呢，佢唔会答你问题 㗎， 佢只会讲返佢自己嘅对白嗰种。咁、 哦、 你点样做销售呢？ 我而家唔敢啦，我而家收线，因为我惊佢攞我声纹啦。 係喎、 啊，係 喎，好烦啊！ 快啲俾佢讲先，唔系咩时 间。究竟我今日想讲咩呢？就係、是、呢，原来而家呢喺深圳呢，越嚟越多年轻人啊系会住呢一个露营车啊、 哦， 即系买一架露营车嚟住。点解佢哋 买啊？ 即系车中泊 好啊， 佢仲系长期， 但佢都系叫露营车，佢又冇话真系叫车中泊嘅。咁其实咧，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啦，租金都越嚟越贵啦。咁对于佢嚟讲咧，就系、是、啊，我觉得如果假设我揸住架车，可以喺公司楼下落车，然后咧3分钟就上到去啦，放工就即刻翻到屋企，好正、啊。然后好似啱啱船仔咁样讲，佢有鼻敏感啊嘛。如果假设我又可以咧，即系今日喺呢个城市，住得唔系咁好、哦，我可以去公园边，有啲舒服啲嘅环境咁样。咁咧，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唔错。同埋阿欧啊，你之后可以试下，睇下咧可以了解一下，即系大陆嗰边啊，可唔可以咧有一啲租？高嘅露营车你可以试下，你成日都翻上去啊嘛。 系啊， 我觉得你可以 试下。唔系我为咗节目要翻上去啊。我其实我都唔系想走嚟走去。 可能有一啲短期租噶嘛，咁样可以试下咯。 驿马星动啊，今年 系或者系提升你嗰个咧，对于蛇虫鼠蚁嘅嗰个惊恐啊。 系啊， 系啦，住露营车可能都会遇到好多噶嘛。 多谢你关心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三十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啦。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直播室咧，阿 O 咧揾嚟今日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大市啦。咁啊，港股咧，咁啊，处闷局啊吓，咁。琴日咧就全日咧窄幅波动咧229点咁样，咁不过咧咁啊再睇埋咧，虽然隔晚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大升嘅，咁啊道指特别升得多啦，升几百点啦，不过咧夜期咧曾经急跌220点，好似港股咧嚟到呢个19500点咧，又系啦，即系有一种咧。即进退失据又回口回下咁样，跟住即系你上个礼拜二三咧，同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讲咗咧，继续都系走不出嗰、那个叫做窄幅嘅 trading range 嗰度啊吓，咁啊，今个礼拜嘅睇法咪都系咁样啊 ，Kenny， 系啊，即系虽然咧就之前个大市方面咧都曾经一度咧就系位系低咁样啦。咁啊，但系都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其實最緊要係咪可以承接得到落去啦，同埋成交方面咧係咪持續性有個改變咧先有用嘅。如果唔係嘅話咧，都係即係回落翻落嚟嘅機會相對嚟講比較大，因為你睇翻個港股嘅走勢都係咧，其實走唔出嗰個上下嘅交易嘅波幅嘅。咁基本上就你叻啲計嘅，咪去到呢個20,500至21,000咁樣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穿一穿20,000嘅話咧，都會落翻嚟噶啦。咁而家你睇到好明顯就係話，佢雖然好似曾經突破過250天平均線啦，咁但係咧好明顯就走唔到，即係唔係話即係好顯著地企得穩守得住啦。所以見到個市況方面咧，又要想試翻個 range 底咯。咁我諗就呢個問題就係在於嗰個係成交量比較少啦，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嗰個係即係內地方面咧嗰個政策。咁雖然咧就係政治局會議方面咧就敲響咗呢個係推動即係出政策推動翻經濟上面咧嗰個係即係中啦。咁但係就大家都等下等下都係有嘢嘅，即係陸續你其實都見到一啲即係政策或者各個部委方面咧都有啲組合權地走出嚟嘅。但係就唔係話市場期望嗰種好勁啊、力度好大啊，或者係好震撼性嗰種嘢出嚟咯。咁所以變咗慢慢等下等下嘅話，投資者個態度就會比較係失望啲啊。 嗯，咁啊，真系吓，睇下个组合拳啊，几时先可以咧有大啲嘅力度啊，打一拳出嚟咧，咁啊搞得掂啦。不过都真系要睇下内地啦，即系中央政府咧嗰个实施个力度，如果再大力啲咧，咁可能喺各个板块咧都有机会有所提振啦。Kenny 啊，不如我哋又转个角度睇下中电份业绩啊，咁啊，中电咧转赚51亿啦，咁啊派息咧维持0.63元咁样啦，燃料咧调。整費咧有望下調添，咁啊睇嚟咧就比過往嗰一兩年咧盈利嘅面向就好一啲啦。咁啊當然啦，譬如呢一排咧都好多唔同嘅股份咧陸續公布業績啦，特別咧我哋會聚焦咧過往咧都做得爭少少一啲公用股。我記得咧之前譬如中電控股咧都有少少問題啦，咁啊關於喺澳洲方面，咁但係去年啊就勁蝕咗80亿噶嘛，咁今年咧叫做轉賺或者微賺咗1,700,000咧，其實係咪已經好翻少少咧？你哋點睇㗎？中電呢份業績 ，Kenny， 咁嗱，你講得啱嘅，即係澳洲上面個情況方面咧，就顯著咧就係明顯係改善嘅，因為你如果按翻地區劃分嘅話咧，澳洲方面咧就舊年同期錄得虧損86億嘛，咁今年咧就已經錄得5.59亿嘅虧損，即係明顯係收窄嘅。咁如果你睇翻香港業務上面嘅話咧，就個營運盈利方面咧，大概40亿啦，咁啊跌咗0.2% 嘅。咁中國內地方面咧，就有得定牛，我升咗9.1%，14.9亿嘅。咁啊過往咧，就中電個業績都係受到澳洲船個拖累，因為香港業務好穩定噶嘛，唔會特別有太大嘅變化嘅。雖然受疫情影響，但亦都唔會好差，亦都唔會好。但係澳洲上面咧。嗰、那個波幅會大，因為點解咧？其實舊年咧最主要就係嗰個 Energy Australia 度咧，就係、是、做一啲遠期嘅合約咧，咁所以就產生咗一個係即係嗰個係供應價值上面一個係虧損嘅。 咁所以形成咗咧，舊年個業績相對嚟講比較係波動啲。咁個印度上面嘅話咧，其實都叫 OK 翻。咁所以整體你見到佢哋嗰份業績咧，就係大數嚟講咧，就中期都轉翻賺錢啦。咁另外又頭先提到啦，派息方面喺度維持喺度啦。咁就我自己覺得就公用類股份咧，就應該係好翻啲。最壞時間過去啦，之前有段時間咧，因為個息口咧出面加得太勁啊嘛。咁你諗下，你買銀債都五厘最少喎，最少五厘啦。咁另外你擺銀行定期存款都可能有四五厘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公用類股份方面咧，要變得吸引嘅時間嘅話咧，就一定要個腰係提升翻噶嘛。咁如果要提升翻嘅話咧，咁其實自然嗰、那個股價，除非你增加派息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股價咪要下調咯。所以之前嘅股價比較差啲，但係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嗰個加息周期咧，未去到完都接近尾聲啦。所以你見到公用類股份咧個股價好翻好多，中電亦都由呢個56-57蚊咧就升翻上嚟60幾蚊啲水平咯。咁我覺得如果你話作為一個中線收息，咁呢啲價位都叫合理嘅，四五厘到息嘅話。 係咁啊，主要角度又同 Kenny 講下咧，豪賭股啦，咁啊豪賭咧個賭收咧就首六天咧就32億，咁啊中場咧就回復到疫前嘅90%啊，咁啊一路喺節目咧 ，Kenny 都有同我哋跟進住啦，呢、這個澳門博彩類嘅股份啦，其實咧一路講都話，喂個中場咧難啲回復疫情之前，但今次咧開始慢慢做到咯，而喺社交平台咧都見到好多朋友除咗叫做離開香港去玩啦之外咧，其實去澳門咧都真係多，唔知係咪呢個港珠澳大橋咧真係發揮到個作用啊！啲朋友甚至咧，喂想搭個金巴過去都搞唔掂啊，或者即係嗰個即係要申請嗰啲港車北上啊，要過去澳門玩翻轉先開心，啲房錢又開始貴起上嚟啦，迎嚟呢個夏天嘅尾巴啦，暑假啦嘛，係咪8月8號啦 ？Kenny， 你覺得係有冇機會做好少少咧？關於豪賭股嘅板塊， 澳洲股其實都算係 OK 㗎啦，你見到其實譬如好似嗱個市其實都由高位落翻啲啦，好多股份方面咧都係其實都弱咗㗎啦。但你見到澳門博彩類股份咧都尚算企得穩嘅，你譬如銀娛嗰啲，尋日都有得升啦。咁美高梅嗰啲公布業績都係叫 OK 嘅。咁就當然嗰個客嘅人數方面咧就我哋唔擔心嘅，即係我哋成日節目都講啦嚇，即係旅客人數方面咧翻疫情前嘅水平咧就唔難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嗰個博彩收入啦。咁如果你話睇翻中場咧，其實你預咗係好啲嘅，因為中場就係由一啲係一般嘅旅客所帶動嘛。咁如果你一般嘅旅客嘅人數都上翻疫情前嘅水平嘅時間嘅話咧，中場嗰個收入去翻8-9成嘅話咧，咁其實都好正常。但係以前咧，澳門嗰個博彩室咧，最大程度上唔係中場帶動嘛，係 VIP 啊嘛，因為 大豪客啊，係咪要啲？ 係啦，嗰啲大好多，同埋轉馬係快啲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但係你留意翻咧，而家個 combination 係唔同咗啦。而家 combination 咧就係嗰個中場嘅數字係大過依個係VIP 好多，因為而家冇咗啲中介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即使中場去翻8-9成嘅話咧，你總體澳門嗰個博彩嘅個收入嘅話咧，都係去翻疫情前咧大概60%-70%到嘅。 咁所以就真係難搞少少。不過即係雖然回復翻疫情嘅60%，但係中場客就細水長流一啲咯。咁你要大豪客咁都好受經濟影響嘅。我估计会唔会系咁样？ 這个呢就有好又唔好啊！你有一部分讲得啱嘅，但系咧另一部分嘅话咧，嗰、那个回报咧就会低好多，因为你谂下中场佢哋嗰个系博彩注码细啦，但系咧佢哋要求嘅嘢多好多，你设施啦。有冇咩主題啦？啲房啊，剩嗰啲話，或者 F&B 嗰啲，呢啲全部都係投資期好長噶嘛。但係你如果你 VIP 唔同喎，你 VIP 話咧，佢都唔會離開嗰個 VIP 房，根本佢都唔會享用得到你咩演唱會啊，唔會享用得到你咩呢個游泳池啊咁樣。只要你嗰、那個提供到 credit 俾佢啊，同埋間 VIP 房就整得好好地就 OK 啦，佢都搏殺噶嘛。咁所以嗰、那個。回本期咧，相对嚟讲会短好多咯。 明白啦，真系听得明白啊。咁所以手股民咧，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应该多做功课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啊。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喎，拜拜。 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 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惯性，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某种悟性，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是怨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耳，没法过得撇脱，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嘅优惠咧又分两节啦，先讲一个免费嘅嘢先。 好， 呢、這个免费嘢就近啲 Vicky 屋企嘅， 正 湿地公园 哦， 免费开放 咁、 哦、 好，几时啊？ 系啊，平时原来要收钱嘅咩？湿、 啊、 地公园几钱噶？ 咁、 啊、 我又唔知道，但我知道要收钱， 系咩？ 系我有去过， 可能20蚊啊。 系咪有啲人成日住喺附近都会？俾少少錢入去散下步啊！ 住喺附近嗰啲人應該都好少去，通常都係咁啦。 通常都 係嘅， 通常都 係特登入去噶嘛。山長水遠住中環嗰啲又入去咁樣。 佢隔離咪有個樓盤嘅，用翻濕地嚟命名噶嘛。嗰啲人唔知會唔會入去落去啊？食飽飯落去散下步， 係啦， 俾10蚊20蚊。哎，好似唔係喎，夜晚黑唔開嘅喎。 嗰啲單位，攞望遠鏡見面都背背㗎。 咁可能要攞望遠鏡先得喎。我記得咧去過一次背背，好似喺個玻璃箱入面噶嘛， 瞓覺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都有去過啊嘛。 我有睇過貝貝啊？ 我有，我仲要特登咧係跟學校去嘅，於是佢仲會每人派一隻貝貝嘅鎖匙扣，嗰、那個鎖匙扣係會識發光嘅。因為我 有啲咁嘅事，個鎖匙扣識發光做咩啊？挑引貝貝喺度。 哦，係啊，你就俾我同我一齊 玩。引貝貝擘大個口， 引誘貝貝，引誘佢擘大個口。 跟我翻屋企。 喂，咁啊幾好，原來我都唔知道原來係要收錢嘅、嗯、平時咁啊唔使錢就最開心啦。8月15號全國生態日啊，哇全國喎、啊、去到即係國家嘅層面喎、啊、呢、這個生態日。 星期二嚟 嘅 喎，下個禮拜二喎、啊，15號係嘛？ 咁啊，香港濕地公園呢當日將會呢免費開放啦，並且喺場地之內呢有一啲免費工作坊同埋導賞活動嘅。當日呢喺八個郊野公園入面嘅郊野熱點咧，亦都有一啲生態嘅導賞員嘅，咁啊，即係呢個全國生態日就唔係淨係濕地公園去響應嘅，咁啊，啲郊野公園都響應。不過，重中之重就係濕地公園，如果平時要收錢咧，咁佢而家唔使錢咧， 係 咁啊，佢係抵玩。你一家大細，你四個人入去慳翻$100噶啦，差唔多。 不過係平日嚟嘅， 係啦， 係啦，但我嗰日就應該開完麥，我就一定會去 請假咯。 咦，係咪導賞團會免費咧？都有， 佢都係免費啊，個導賞團都係。 咁、哦、我幾抵喎、啊，個導賞個導賞團係值得去噶。 哦，因為導賞都又要再俾錢噶。 唔係， 原來咁多錢用嘅咩？原來要喺 呢個我唔肯定，但係因為導賞嗰個咧係我平時去濕地公園，可能平時對生物嘅了解不太認識嘅時候咧，我真係記得嗰個姐姐係話嗱，我哋係用一個特定嘅麥嘅，咁我哋就唔會騷擾到嗰度嘅候鳥。 呢、哦、呢、這個就好好咯，即係嗰個好係嗱，第一船仔好乖啦，佢就真係即係去聽呢個導賞咧，啲姐姐講完之後，你又真係記得啊，你記得可以翻嚟開麥講啊，即係呢個就係你體驗。咗嘅嘢，而我哋冇體驗噶嘛， 系啊， 即系我唔會無 端。我有去過，但我冇導賞啊，我就見到門口譬如蝴蝶啊，跟住入邊貝貝啊，好靚啊咁樣。 係咯，即係嗱，你就過濾咗你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就係、是、原來要細細聲咁，唔可以搞到啲候鳥。咁呢個亦都係扣翻之前，譬如鯨魚事件啦，就是、因為我哋搞咗阿鯨魚啦。咁我哋去其實可以真係觀鯨，可以賞鯨噶。但你要識咯，有 manner 咯，係咪先？ 冇錯。 咁你冇 manner， 做咩都唔得㗎啦。 係啦， 係咪先？ 係。咁我哋都想有多啲海洋生物㗎嘛。 梗係啦，我都想佢成日嚟㗎嘛。 係啊。 咁但係 佢帶埋佢啲朋友嚟，即係如果冇事冇幹，梗係咁樣好啦。 我而家唔想啦， 而家唔想啦。 係啊。我寧願去第二啲地方觀鯨啊，真係搞唔掂啊。係啊，好傷心嘅。其實嗰一日突然 間，我唔想見到佢，係因為我為佢好喎。 係啊，個心突然間有少少。係啊，咁我哋都係善良嘅，即係普遍香港人都係善良啦，咁樣。好啦，你讲完呢个免费嘢，讲啲收费嘅嘢，都关海洋事嘅。咁啊，喂，睇到报章都话有呢个直立板啊，香港热门嘅地点，有啲咧一日已经可以攞到证书咯噃。 哇， 系啊，即系你可以快速做到个训练，可能上昼用咗3个钟头到嘅时间去 train 你，跟住就食一个 lunch， 跟住咧就下昼咧老师就考核你系咪真系识喺直立噶，系咪识得由跪变到识得企起上嚟？因为如果你初手咧唔识咧，你跪喺度玩咧，其实都可以做到个平衡嘅。 系啊，但系企咧个重心系完全不一样啊。 系啊，同埋冇咁攰啦。你长期跪成个钟头，你香港咧爬一个岛到一个岛咧，好多时候都要用40几分钟。 系啊，咁跪法真系好辛苦，膝头哥都痛啊。 系啊，搞唔掂噶。阴公雨晒，你爹哋妈咪都未试过俾你咁跪 咯， 系咪先？即系所以你都系企起身啦。 祖先见到都流泪啊！ 起身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啲一日嘅呢啲直立。版咧課程咧，唔知係咪大家咧喺暑假嘅時候咧，又可以去玩玩或者試試啦，多張證書旁下身都幾得意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69岁工人，琴日喺北葵涌邓兆坚体育馆维修天花期间，升降台突然倾倒而坠下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建筑处处长谢昌和对嗰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嘅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 建築署正係聯同相關部門調查，相關工程已經暫停。另外，署方會對升降台的使用和安全要求進行更嚴謹的監察，包括要求承建商加強措施，確保安全使用升降台。建築署工作人員亦都會立刻巡查高危的維修工作，確保安全之後才可以工作。成都大运会最后一日一个比赛日，中午将会上演匈牙利对意大利的水球男子决赛，产生今届最后一面金牌。由于国家队未能够进入决赛，所以中国代表团在今届大运会的金牌总数锁定为103枚，排在奖牌榜第一位。港队就以四金一银七同一共十二面奖牌完成今届赛事。大运会闭幕礼今晚八点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是世界大型体育赛事的开闭幕礼走出场馆走入公园的一次突破。创作团队透露，闭幕礼将会突出欢聚和惜别两个主题，透过场地设置、视觉呈现等多种方式，向世界展示绚丽多彩的成都。泰国政治僵局可能出现变化，在五月下议院选举赢得第二多议席的卫泰党退出前进党领导的八党联盟之后，宣布同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奴廷领导的保守派泰自豪党组建政府。卫泰党和泰自豪党表明对其他政党加入联盟持开放态度。卫泰党党魁春南说会继续推举地产大亨舍他出任总理。阿奴廷就说泰自豪党和卫泰党筹组联合政府的条件包括不修改侮辱君主罪、不得邀请前进党加入和不得形成少数派政府。反对派前进党胜出五月大选之后，同卫泰党组成八党联盟寻求组阁，但是党魁皮塔未能够获国会上下议院过半数支持出任总理，其后更加被否决候选人的资格。皮塔之后将组阁权交给卫泰党。乌克兰东部城镇波克罗夫斯克遭到两枚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超过三十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俄罗斯袭击普通的住宅大楼，又发布片段显示一座典型的苏联时代五层建筑物顶层被毁。当局说俄罗斯的袭击造成19个警察、5个救援人员和1个儿童受伤，又说仍然在清理瓦砾，搜救行动持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42.84, 瑞士法郎 0.874, 加元 1.338, 人民币 7.194, 英镑对美元 1.278, 欧元对美元 1.1, 澳元对美元 0.65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395 点，升1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59美元，卖出1936.0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咧，近住友爱村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咁但系意外咧同埋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是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沙田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进景园。咁再同大家讲返港岛区，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呢，较早前爆水管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全已经係重开呀。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全线解封，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嘅，你老实讲，省二杠竞标嘅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五千万，你认唔认？ 你觉得冇错唔做，但系当时你同许总对省二杠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哋咩？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9，由刘善儿、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全国政协委员吕坚分享政协工作，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李君豪。 每次参加呢个两会咧，去到人民大会堂咧，入到去真系好感动同埋好自豪。 逢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喂，做咩好今日？ 系啦，今日咧就系写张心意卡俾你爱嘅人。 嗯，好啊。 你哋几耐冇写过心意卡俾？ 好耐啦，好耐。 身边嘅人啊，或者圣诞卡嗰啲多唔多？ 我又反而唔系好耐， 系因为你有小朋友。 因为有小朋友， 系 咁佢咧， 反而佢会写俾你啊，父亲节 就算咧。帮佢完成功课嘅时候，自己都掹车边一齐射啊嘛！啲细路仔要学嘅，嗰啲心意家系佢功课嚟嘅，咁所以我喺佢完成功课嘅时候，亦都完成埋今日嘅任务啦。 我会写一啲 good show 卡咯，系、 哦、 啦，即系 会啊， 系啊，即系舞台剧啊、嗯，或者 on show 之前就可能会每人搵张卡仔，即系唔系好大张嗰啲，可能写几句啊加油啊，好开心同你一齐做戏啊咁、 嗯、 样，咁就 good show 啊，你人品都几好、啊 嗯，我都觉得自己几好噶， 嗯，几好。几好，几乖，几乖。 咁阿欧咧，欧你会唔会写啲心意卡俾同事咁样？ 冇、啊，反而啲同事写俾我。通常离职嗰啲咧，有啲同事咧， 玩一兩年㗎嘛，好鍾意喺電台又好，其他媒體又好啦，玩一兩年跟住我唔做啦，我跳去第二啲地方做嘢啦咁樣。咁呢跟住我哋咪派散水餅嘅。咁陣時呢啲散水餅都會輕黏住一張卡嘅。嗰張卡就好似嗰啲聖經金句卡咁樣呢。咁喺後面就講一啲嘢咁樣。 咦咁似以前小學嗰啲咩紀念冊。 係啊嗰啲、其實有啲似算啦，呢、這個唔好講啦。總之有啲似有啲朋友呢就好鍾意有啲曲奇餅隔離呢就黏住一張卡咁樣俾你條小白條阿O條天怡條 Vicky 嗰啲囉。會㗎係啊但我哋特別多呢啲朋友嘅係啦。不過就唔方便講出嚟啦。 啱啱呢你哋咪講開紀念冊嘅反而我又好想問船仔你有冇寫過紀念冊㗎 有 咯。 有 因為有。 啊、你冇寫過㗎 唔係，我有，我問佢啊，我年代會唔會仲寫紀念冊？ 有，而家都會寫嘅。 係咩？而家都有。 文具鋪有冇紀念冊賣？我真係唔知。 有咩咩人物嘅？依家即係大概講下咧，㗎啦，唔使好 specific 講。 唔係嗱，我 老鼠嗰啲係咪？ 冇嘴貓啊！ 係跟學校嘅，因為我嘅學校嘅紀念冊咧係一張白色嘅卡，然後咧你就揀個交叉，嗰度寫住 photo。之后就俾个人写，如果佢俾翻你咧，你就会写，就会贴翻张相喺嗰度。 咁都如果你 系我哋全间学校都系咁。 唔系啊，纪念册咧系一本嘅，以前要去文具铺买。 佢嗰个新式啲嘅， 唔系啊，我嗰本系即系我嗰本就系我中学系咁做，我哋中学，我中学咁做，我幼稚园系真系写嗰本一本嗰啲纪念册，我小学得写一本嗰啲纪念册。 我想话咧，我系有 keep 到而家， 我都有 幼稚园到而家， 我都系。 系啊，我觉得呢啲系唔抌得好珍贵。 记得 M E， 记得 Me 啊嘛，系嘛？你系咪有写呢啲咩？记得 M E， 记得 Me 嗰啲？ 唔系，以前系幼稚园嗰啲系老师写俾你嘅。 我俩友谊比他长。 幼稚园嗰啲系老师写俾你嘅，系即系写俾你，即系系钟老师咁样就钟老师上。 钟老师一定系好锡你噶啦，你随口就讲得出。 系咯， 因为钟老师咧系我唔知点解钟老师嗱， 钟老师系识我嘅系咪？ 唔系啊，佢同我妈咪咧， 我都识我噶。 佢同我妈咪唔知点解好 friend 噶，然后咧我 系 会去佢屋企玩噶， 系咯，系啊，因为。咧想你乖 啲 啊， 又可以， 同埋想管教你啊， 系可能就系、是、教唔到你啊，钟老师你教下佢啦，咁 系啊，咁啊好嘅，好嘅师生关系都好嘅，咁啊即系离愁别绪过咗气啦，因为依家都暑假啦，系咪先要喊啊，要嗰啲叫做写纪念册啊，嗰啲就之前要发生嘅事嚟噶啦，咁啊好，今日咧就好似 Vicky 咁样讲啊，写一个心意卡， 心意卡。 写啲嘢， 心而家仲可以剪个心形出嚟先， 系啊，可以啊， 可以自己 有少少颜色， 好啊，大家一齐试试玩玩佢啊！嗱，呢个时候咧都要睇下个心啊吓，睇咩咧？睇医生啊，睇医生，你依家系医生定系小明啊？系嘉明同我哋讲下嘢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早晨。 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过关于啲都系老人家啦、长者朋友啦，都可能会惊自己啊，会唔会因为有少少嘅认知障碍啦，会唔会有啲先兆啦，可能自己会有第二啲更加多嘅并发症啊等等啊。咁我哋今日讲紧呢个话题咧，都系同啲哥哥姐姐好有关系嘅。 冇错啦，尤其哥哥姐姐如果有糖尿病咧，就特别注意啦。 系 啊，我哋讲长者嘅嗱。在香港呢大概呢 21% 的人是有多过65岁的呢是有糖尿病的。 是。 多过或者65岁以上。咁真係几多㗎喇喎。 是囉。 因为点解呢糖尿病呢是有好多嘢係影响到㗎。起码呢去到嗰个年纪有糖尿呢有四个或者五个多啲其他嘅病征嘅。第一次呢当然影响个脑啦。如果佢长者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呢认知障碍呢又特别容易有嘅。 哦、 又有呢个所谓脑退化嗰啲咁样。咁佢呢一个一定係全世界都係咁嘅唔係淨係香港嘅。咁佢所谓呢个老人痴呆呀又或者脑血管因为啲糖尿控制唔好啊令到啲血管有事呢亦都会佢哋失忆、呢啲呢又会多啲咁多㗎。咁另外呢就係血糖低嘅问题。唔係高啊低。 低都唔好㗎。 点解呢嗱如果血糖高呢係慢慢摧毁你啲血管肾的血管啊脑的血管的。但是如果是长者当他开始记忆不好呢又没有人帮他执好一些药呢这样呢他就吃药 会多咗，食完又食，尤其夜晚咧，分分钟咧就血糖低系好危险嘅。日头你都知噶，日头有阵时候，哎呀，手震啊，手震啊，咁啊好攰啊，咁样 瞓着咗真系唔知 道，好唔舒服嘅。咁、如果你有屋企人睇咧，就咦同你验一验血糖，咁啊知道你真系低咧，就系、立刻就俾翻啲糖水你饮啊，咁 check 清楚你啲药。咁但系如果时时系咁样。嚴重的低糖、低血糖的話呢、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是因為是藥物。你時時低血糖呢，你的、老人痴呆呢機會又會再大一點，這樣糖尿控制得不好呢，又會情緒低落、個人累啊，不想動啊，這樣呢咁是非常之麻煩的、情緒低落呢是很嚴重啊！冇人應該係睇小佢啊，唔係啊，淨係唔開心咁就啊，一個老人家突然間佢做咩咁低沉嘅咧？咁樣你真係要揾揾原因啦， 多多關心啊！ 啊，非常係好緊要嘅。咁食嘢佢都唔想食，唔食就算啦。咁啊，好多理由唔想食嘅啊，啲牙嘅問題啊，牙關嘅問題啊。啊，食物啊，譬如独居老人，佢要自己煮啊，佢都费事煮，求其食啲嘢得啦。咁、个人嘅体力咧就会越嚟越衰噶啦。咁你亦都唔会自己走去笃手指啊。咁呢啲冚唪都系好大嘅问题。然后咧就最紧要系长者咧好容易跌啊。好多。跌啊，撞穿个头啊，断骨啊，咁样 关节啊，各样嘢 系啊，骨如果系骨折嘅话，重大问题。佢又唔喐得，又要瞓床。如果冇人理佢，就系独居长者咧，即系头都大晒。咁呢样嘢我哋真系要避免嘅。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又系讲维他命 B 十二啦。嗱，点解咧？而一只糖尿药好常用嘅 metformin。它会令到呢个食得唔好啊，食得太多啊，咁样咧，加埋其他原因咧，令到维他命 B 十二缺乏嘅。咁啊，令到咧所谓嗰、那个周边神经咧有问题，又容易啲跌嘅。咁所以话佢哋嗰个药物咧，唔系话哦，我五十岁开始咁食，一食食到八十岁。要时时调整嘅，当佢血糖冇咁高嗰阵时候啊，高咧可能要减啲药啊，又减又加啊，又或者打胰岛素啊嗰啲，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唔系话啊一粒药丸就食到老啊呢样嘢。咁啊，仲有好得意啊，佢哋咧好多时候啲骨痛啊诸如此类，咁呢啲咧就系我哋做医生啊。醫護界咧要問嘅，唔好等佢講。雖然好多老人家一入嚟問佢咩唔舒服，周身痛， 等都未坐定就講啦。 係啊，呢度痛啊，頸又痛啊，頭又痛啊咁樣。但係咧，咁上佢唔講嗰陣時候咧，要問清楚啦，係咪有問題啦？係嘛？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又係醫護問題。呢啲老人家糖尿病好多其他嘅藥物太多藥。你点搞咧？食到乱晒太多，系、啊，所以真系要有、照顾噶。咁、最紧要，所以最尾都系讲翻第一件事。如果长者糖尿咧，一定要睇睇佢有冇并发症， 系 佢个人系咪好弱，认知有冇障碍，食嘢点样样啊？从事药物嘅分配啊，点样食药啊？准时食药啊？有冇呢、這个？所谓呢、情绪低落，即系话系成个 team 人去搞嘅，有阵时一个医生都搞唔掂嘅，系要有其他帮助，所以咧长者嘅照顾咧系非常之紧要，尤其系有糖尿病嘅。 冇错，除咗家人多啲嘅关顾之外咧，咁多位嘅哥哥姐姐都真系要乖乖地定期要去复诊啊，因为好似小明话斋，有时咧你唔知道自己，原来又系时候要调教下啲药咯，咁啊记住要多啲见医生。 系啦，冇错。 唔该晒小明。 系唔该。 是孤身的旅行，镰仓清幽的古刹难独自修行，存在感内心总不足够，热恋逐尘，游历四方找美满人生，期望记忆清晰不见云。罗马石柱石像是沧桑的老人，尼斯碧海虽广阔，难自在放任。静中反复彻夜难眠，直到凌晨，如梦似醒，怎看透人生？谁愿会因善忘而解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或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妙你远去，剩低伤感，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雪芳，不知可会再走近。伦敦搭上铁路，未见手送行，长到找不到方法能治愈爱恨，无力感堆积岁月漫长，若风未曾留住了身躯以致情感，留下半生被遗忘足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远去，剩低伤感，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雪芳，不知可会再走近。 今日是2023年8月8日星期二，知不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喵喵喵喵，今日是国际猫日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我想问一下咩系国际猫日咧？八月八号 系 嘛？ 系啦，其实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呢一日咧就系为咗咧，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关注流浪猫啦，多啲关注猫猫嘅一啲啊，究竟佢哋点样照顾啊？我哋可以点样对佢做得好啲啊？咁样啦。咁其实喺呢一日里面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庆祝嘅。不如如果我问一下你哋两个啊，我知道你哋两个都冇养猫嘅， 系啊，但我几中意猫，我中意猫咧，即系嗱狗我都中意啊，但 系 狗咧我好衰嘅，我中意大狗嘅，我唔中意细，系啊，所以佢啲大狗系几吸引到我嘅。我觉得大狗咧好搞笑嘅个样，成日都同埋啲糖狗都好得意噶，我觉得 好忠心咯，糖狗， 我都好，我成日都会喺街撩啲糖狗玩嘅。用我友善啦，當然我會釋出係友善啦，即係唔會攞住個水槍好似想嘔佢咁樣，大佬，你手想冇咗咩咁樣？我哋做咩活到老學到老啊！呢啲生存技巧嚟。不過即係貓咧，就你有陣時逗下佢咧，佢又好快會走啦。跟住咧，佢又會無端端過嚟你嗰度啦，又想你同佢玩下啦。 我就中意呢啲咁有性格嘅動物咯，即係你中意嗰啲。 我好中意呢啲，我覺得咁樣先係一個生物啊！ 哦， 即係佢係太乖，我又覺得 太純養唔好。 好 似 唔系几好，嗰只冇乜野性，诶猫就得啦，佢仲有少少野性，但系有亲人。 依家可以养啦，已经搬咗去村屋咯，你有你自己独立空间噶啦。 想养，但系屋企 要装猫砂 方便 咯。唔系，同埋你自己本身有鼻敏感，可能都争啲嘅。 系， 所以喺养之前咧，你已经谂定自己，喂屋企得唔得？第二咧，喂其实自己鼻得唔得噶？咁如果唔系你可能就算 even 你领养翻嚟咧，你好快咧都系俾翻去领养机构咧。咁呢啲叫二次领养。其实对个动物咧个伤害都大，你谂下边个想成日换主人啊？你成日换老细都好烦啦，系咪先？你都要适应啊 ！A 老细究竟系点咧 ？B 老细啊，比较暴躁啲嘅，咁样系嘛？ 因为如果你咧，就算咧将佢摆喺唔同嘅寄养家庭咧，其实对嗰一只宠物都唔好噶。同埋猫猫特别咧，佢系好中意喺嗰个空间有佢嘅气味，佢哋咧会喺佢哋嘅耳仔侧边头顶咧，会不断喺度摩擦嘅，喺啲家私啊？点解咧？因为要留佢哋嘅气。就会变咗咧，当佢哋经常要换地方嘅时候，会秃咗嗰啲毛。即系养猫嘅人士就应该会知道了解多啲啦。咁其实喺今日啦，呢一个国际猫日，究竟大家可以点样去庆祝呢一日咧？嗱，猫啱啱你哋又讲到啦，佢哋就系中意匿埋嘅，系咪？有阵时你叫佢都未必出嚟嘅，所以今日大家可以首先就系搵一个时间，俾自己匿埋。休息一阵，真系啊，小睡一阵，又或者咧就系希望大家咧今日去做一下一啲动物义工啦，可以帮下猫猫冲凉啊，猫猫梳毛啊，甚至系。帮佢哋清洁下佢哋嘅周围嘅环境啊！如果做唔到义工唔紧要，亦都可以喺今日透过呢一日，可能喺一啲动物机构嗰度咧，可以捐一啲款项啦，去支持佢哋啦。因为其实佢哋要去维系一个咁样嘅机构咧，其实系好辛苦嘅。 系特别系嗰啲流浪猫嗰啲啦，即系你谂下，即系流浪猫系乜嘢咧？越嚟越多噶嘛，有机会咁样。咁嗰啲机构咧，其实都 啊好多嘢系 啊系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今日就关心下呢一个咧，即系流浪猫嘅一个议题咧，就属于今日国际猫日咧，大家又可以谂谂睇睇佢啦。早晨啊，九点十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几多添啊，升407点噶，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5点啦，睇翻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要跌97点啊，咁如果要贴士少少啦，睇翻新加坡个港股期指咧就再跌得多啲啊，跌110 点啦，咁啊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咧守得住喺19400点楼上啦。咁如果唔系咧，有啲移动平均线咧都有机会跌穿啊。咁啊，究竟咧七月嘅市况系点咧？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在今日消息的地图入面呢，继续邀请到旅游博客新年喺度嘅。早晨新年。 早晨啊。 咁上次亦都讲过呢，就喺加拿大东部嘅纽芬兰省嗰度有好多特别呢，即係少为人知嘅地方，譬如观鸟嘅趣味嘅地方喺边度，大家都分享过啦。咁但係我喺个旅程入面呢都坐咗好多车啊。我又想住嘅问题呢都要諗啦，我冇理由瞓喺架车嗰度㗎嘛，咁都会冻。 旅游系食住玩。 旅游系食住玩嘅係啦。一路食一路玩，咁但 係 都要住嘅。咁住方面，其實我喺呢啲 tour 上面咧，我有冇啲東西我需要特別留意啊、注意咁樣啊？ 嗰度即係去到好北嘅地方咧，其實就冇嗰啲，即係其實網上都好難。 酒店咁會唔會有？ 冇呢啲噶啦，冇呢啲嘅，係啦係啦。咁我住咗一個比較細嘅村莊嘅，咁啊， 紐芬蘭村， 紐芬蘭。一個係省嚟嘅， 唔係所謂就話紐芬蘭省， 紐芬蘭省 村。有冇啦？ 系啦，紐芬蘭省嘅其中一條小村莊。 哦 ，OK OK， 人口只有76个。 哦，我真係好少、啊。 咁啊，係夜媽媽去到咧，咁我就即係其實我都唔知係咁細。 仲有冇人開燈啊？個夜晚？ 夜晚係冇燈嘅。 哦，冇街燈嘅。 冇街燈嘅。 即係靠屋企嗰啲燈射出嚟嘅啫。 冇錯，好。咁啊，去住一個民宿啦。係啦，咁啊就咁啊咁啱我夜媽媽先揸車去到啊。 人哋瞓曬覺啦， 又係好大霧嗰只咧，嚇、啊、即係其實能見到，即係可能即係30米要開大燈嗰只。 你驚唔驚噶？其實 少少驚， 即係一個人，你又唔知前面有冇嗰啲之前講嗰啲巨無霸鹿啦，咁你又唔係個 GPS 又死死地啦咁樣， 少少驚，所以 係啦， 係 哇、哦！你翻到嚟香港都係運氣嚟嘅喎， 咁樣係咁啊去到一個村莊嗰度咧，咁一間好似電影裡面咧拍緊。驚慄片嗰啲大屋咁樣，哇、哦！原來就係呢間啦。咁嗰個屋咧係即係你想象下係 兩層 嗰啲木屋，即係唔係平時加拿大、美國住嗰啲屋。嗰隻屋係似主題樂園裡面嗰啲屋啊。 哦， 即係好一百幾年嗰啲風格嗰啲屋咁樣，係咯， 好有古色古香嘅。 古色古香。系啦，跟住一入到去，哇！啲家書都係即係 又係用咗100几十年， 嗰啲風格咁咩咁係咪呢個主題樂園嚟咁？ 嚇、啊！哇！呢、這個都幾特別。咁你入去嘅時候，咁嗰陣時就啲即係叫做提供呢一個住宿服務嗰、那個那個家人啦、啊，即係個老闆啦、啊，瞓咗未㗎？ 瞓咗㗎啦，佢就之前俾曬個密碼我入㗎。 先進嘅，係 啦，即係個密碼所以就先進翻嘅。 係。但到門都係用翻嗰道門， 係啦，即係我諗住都想象係有個阿婆白頭髮聲咁樣走出嚟，攞住蠟燭嘅添，原來唔係嘅， 萬聖節咁樣。咁但係就你自己撳完密碼之後就入去。 係啦係啦，咁呢個住宿係幾得意咯，即係好似即係住緊主題樂園裡面嗰啲屋咁樣嚇。咁跟住即係起第日啦，係起翻身，哇！原來呢條係好美麗嘅村莊嚟嘅，咁即係得70几户，你想象下，一個好平靜嘅，好平靜，真係好平靜嘅，冇聲嘅。另外佢喺海邊啦，個海邊係冇風嘅，咁變好似一個湖咁樣嘅，一個內灣嚟嘅，係啊，即係可以睇到啲倒影咁樣，係一個成幅畫咁樣， 瑞士咁樣， 冇錯冇錯，係啊， 係啊，有啲似瑞士喎，如果咩 啊，係啊，咁成條。村莊咧就即係有曬教堂啊，郵局啊，總之係似一條主題公園嗰條大街咁樣咯。 哇！呢、這個都幾特別喎。咁食方面咧，咁喺到呢條村，咁佢阿婆婆係包埋食嘅。 係啊係啊，嗰度、啊、其實得個70几户，其實大家都識㗎啦，係咪？ 啊，係啊， 其實係得一間餐廳嘅啫，係你冇得揀㗎啦。 咁啲食物都係好食定 好食嘅，都好食嘅，係啦，好食嘅，係啦， 加拿大菜。 屋企咯， 屋企菜啦， 系啦，同埋都好，系啲人都系好唔同嘅，系啊系啊，同埋嗰度啲英文系有啲口音嘅， 系 即系同可能同多伦多啊嗰种嘅口音系好唔同，咁其实都睇翻啲介绍，因为原来纽芬兰省真系好本地嘅人咧，佢哋讲嘅英文咧系会有啲用句啊、发音啊系好唔同 咁样，系咪有啲原住嘅口音定系点样咧？ 佢即係保留翻佢話係幾百年前嘅嗰種嘅英文。 哦，哇！咁你聽嘅時候都係要用少少力去諗一諗喎，咁樣嘅話。 係啊， 嗯， 同埋頭先講咗咧，又係手機冇網絡啦。 啊，係啦，冇， 即係我唔可以 冇得翻譯啊。 係啦。 咁你去到嗰度住，其實佢唔會提供 WiFi 俾你噶。 有 WiFi， 系啊，我真系唔知点沟通系咪真系，系好慢嘅 WiFi 咯，可以回复翻即系十五年前嘅速度 啊，咩五啊六 K 嗰啲，五啊六 K 嗰只嘅感觉 系啦。 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住嘅体验咧，都几特别啊吓。咁但系仲有冇其他又系住嘅体验咧？喺呢个嘅加拿大东部， 反而去咗一个地方咧，系响Ottawa 嘅。咁嗰个咧有个近晚有个新开嘅地方咧，系用一间嘅监狱，真嘅监狱，一百六几年。起嘅監獄改建而成嘅青年旅館咯，咁我哋可以住佢嗰個嘅監倉啊，監倉裏面啊，直情係，咁我住嗰間係單人房，即係單人房住嗰啲地方， 即係重犯， 重犯係重犯住嘅地方，咁係都又係啊，我次次都係夜晚先去到，夜晚去到又陰陰心心咁樣， 哇，梗係啦，咁係有燈嘅定係蠟燭嚟㗎？ 系灯嚟嘅， 灯嚟嘅，黄黄地色嗰啲啊， 同埋check in counter 嗰个人都即系 凶神恶煞嘅， 佢又搞下笑咁样啦，系咯，又系好似去咗主题乐园咁样， 呢个都几特别喎， 系啊， 咁系一般人可以book呢一类型嘅， 啊呢个就系啊，系佢新开业嘅咋，系啊，咁啊。即係 check in 就歡迎你嚟到監獄咁。 哦， 佢唔講自己係旅館。 咁佢即係都如果提供譬如睡衣俾你，都係嗰啲即係神偷嗰啲咁樣。 我都想俾啲建議佢，應該即係做全套啦。 係咯，佢冇啊？ 冇啊，冇啊，應該俾埋嗰個間條嗰只黑白嗰只。 係啦，間條嗰只，跟住食物方面咧，又俾翻話係仿翻以前。嗰種嘅感覺嘅，咁但係又會整啲 deluxe 版俾你嘅， 係啦，應該就到門下面遞入去嗰啲咯， 嚇、啊，跟住係啦，即係俾嘢你食就係要用翻呢個風格，好大力咁敲你到門啊，學你啊， 應該學我哋嘅， 係應該學你哋，應唔應該咁樣搞嘅，應該學你哋嘅， 係啊，係啦， 咁啊都得意喎，咁佢入門人都可以去到預約啦，咁啊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喎， 嗰個幾好體驗啊，即係體驗 有冇大好大陣味啊，定係點樣㗎？ 咁裝修完 OK 嘅， 嗯。 裝修味咯，係 裝修味， 係咁真係體驗到以前即係百幾年前嗰種監獄嗰種嘅， 係 其實 佢會唔會有啲 標準唔啱嘅 歷史嘅有關 history 嘅 guide 咁樣喺度同你講翻呢個監獄都有嘅， 有㗎，佢有講我住嗰間房以前邊個重犯住過添㗎，係啊， 咁你就一路住一路驚喎。会唔会噶？ 少少啦，有少少啦，系咯。咁我夜晚又行下第二间房，即系有啲吉房未入住，我又望下即系边个重犯住过啦。即系佢每个门口都会写边个犯住过嘅。 咁佢个房门咧？ 个房门系铁闸，即系真以前 真系铁闸嗰个。 系啊系啊， 嘭一声咁样嘅， 好重嘅，真钢水嚟嘅，唔系钢水，铁 系 真铁门。 咁上面嗰个都有个即系露咗个人嗰个样，都系有嗰嚿嘢喺度嘅。 系啦系啦，即系一格格。 啊， 系咯系咯， 即系啲人可以出边就咁开佢嗰个窗口仔就望你有冇瞓觉咁， 系啊，改良咗少少啦， 我改良咗即系，如果唔系冇私隐啊嘛，你喺入边换衫，喺出边有个人喺度望你， 佢遮咗少少啦，但系只脚都见到嘅， 哦，只脚都见到，咁食物方面就都 OK， 咁洗手间入边咧，以前嗰啲犯咧，犯人啦，咁佢可能喺个叫自己监狱入边嘅时间咧，譬如百几年前咁都系不佢自己一个人喺个入边搞掂晒噶啦。系啦，魚翅啊，各種嘅問題。咁你呢一個房間係點樣噶？ 呢個就公共浴室嘅， 公共浴室。 咁我住嗰間房咧，真係一個床位咁窄嘅啫。 嗯， 係咯。咁諗同埋睇翻啲介紹咧，哇！以前啲房係唔係即係我哋電影睇到嗰啲可以出去打籃球嗰啲噶嘛？佢真係由朝到晚混喺裡面，即係除咗食飯之外。 嚇， 係啊！ 我食飯就出去食嘅。 出去食飯，我唔知係遞 入去定係出去。 咁佢都要去廁所嘅，都未冇廁所。 哦，係喎，係喎， 係咯，係喎。哇，咁啊真係密閉空間嘅啫，佢又不見天日。 所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好特別嘅體驗。 係啦，咁啊呢一個喺加拿大東部，咁啊兩個地方新年就住咗啦。一個咧就係得七十幾個人嘅村，係啦，咁啊入邊亦都有包咗啲食物嘅。咁另外如果你話得意嘅，想有啲體驗型嘅。咁啊，真係要去呢一個嘅監倉旅館， 冇錯 到咧就感受一下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Sunny， 拜拜。 拜拜。 我係 Ficky 泳兒，點樣先係一個 Good Morning？ 食到一個豐富早餐，飲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資訊，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Good Morning。 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在成都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个运动会里面，原来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新兴科技的。第一，讲下这个基础设施，例如在水球管下面的水下机械人和水体净化系统，可以全天候维持水质标准。而射击场馆的智能枪弹柜就可以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于枪弹实施存取，非常之安全和方便。甚至原来有一个机械人，它可以导航甚至是颁奖，还有心脏除颤器和应急设备小包，应付不同的突发情况。除此之外，除了可以帮助到一些赛事的进行，原来也都有一些科技是可以帮到运动员的，好像一种新型的恒温材料制成的冰背心，可以帮助运动员保持体温。另外还有智能的无人小食机，只是需要两三分钟，原来就可以提供成品。另外还有支持83种语言服务的翻译对讲系统，可以有200米感知范围、360度雾盲区的无人驾驶自动巴士，可以令到运动员和观众得到一个更加好的体验。原来运动会可以同科技融合，大家除了同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加油之外，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不同的新兴科技。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4分啊，带嚟呢首作品 Gaddis 李正君嘅呵克。 神光追踪31， 神光追踪31啊，今日嚟到咧星期二嘅早上，继续有阿卓喺度。早晨，阿卓。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我哋介绍一下咧，先系7:35啊，电视31台咧有啲咩精彩节目啦。 今晚7:35咧，会带俾大家有一个叫做社企系咁 run 啊。咁啊，顾名思义咧，社企大家都知道乜嘢嚟啦，点样 run 法？咁啊，个节目透过啲乜嘢方法俾大家认识一下咧？就系、是、请嚟一啲星级嘅嘉宾，亲身落场去到社企嗰度咧工作一下，等大家咧从中了解一下咧嗰啲社企系点样 run 法，点样营运嘅。另外啦，佢哋成立当中当初嗰个理念系啲乜嘢啦？嗰啲社企嘅工作人员，佢哋系点样工作嘅？佢哋受惠嗰啲受众又系有啲咩感受嘅？咁啊，带俾大家一个咁样嘅节目。咁啊，今集咧介绍嗰个社企叫做善动行， 系 善动行系一个跑步嘅社企，咩意思咧？ 好有趣嘅。咁啊，嗰個創立人咧就係佢原本係一位前運動員嚟嘅，佢因為受傷代表唔到香港啊，所以但係佢又對運動好有熱誠，咁啊成立咗呢一個社企啦。所以呢間機構咧就係會定期咧舉辦一啲嘅活動，主要係跑步嘅運動。咁啊幫嗰啲參加者咧。透過跑步累積，你跑步要燒卡路里噶嘛？ 係啊， 咁啊真係實時記低佢哋消耗咗幾多卡路里，啊、然之後啦，佢哋就揾一啲嘅贊助商，將呢個卡路里呢個量啊量化，然之後轉化成為一個糧食嘅數量，就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 哦， 佢哋就係做呢一個咁樣嘅社企啦。 即係我越跑得多咧，其實一啲受惠嘅人，佢哋得到嘅食物就越多、哦。 冇錯，咁啊俾嗰啲弱勢社群得到一啲咁嘅食物。咁呢件事又好熱血，亦都好健康。 係啊，係啊。 咁我哋今集咧請嚟一位嘉賓藝人啊，黃浩然。黃浩然啊，玩開三項鐵人別噶啦。咁啊，佢咧會落場啊，參加一個由呢個社企舉辦嘅一個街跑社區跑活動。咁啊，當中咧。佢又會燒卡路里啦，咁有人因為佢燒咗卡路里得到一啲食物啦。另外啦，亦都會佢一路跑咧，一路同呢個創辦人傾下偈，睇下咧佢當初成立嘅初心係點樣嘅，睇下咧佢哋營運呢個社企有啲乜嘢苦與樂嘅。咁大家今晚7:35一齊留意一下啦。 好，留意住啦。咁另外8:00嘅醫生與你、哦。 冇錯啦，咁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就會帶俾醫學人呢個環節。咁今晚嘅主角咧叫做陳慧明醫生。陳慧明醫生咧本身係瑪麗醫院。成人深切治療部嘅顧問醫生，佢剛剛咧就卸任咗呢個部門嘅主管啊，即係佢一路以嚟咧都係深切治療部嘅主管，咁啊而家退咗休就成為顧問醫生啦。咁啊佢多年嚟咧見證住呢個 ICU 啊深切治療部嘅變化，咁啊佢咧原來當初咧立志咧要係做一個醫生，要服務基層嘅。咁啊節目咧就同主持人咧佢會分享下啦，當初點解佢有呢個心志，想成為一個醫生，仲要係一個深切治療部醫生，特別係服務基層嘅。咁另外啦，佢亦都會喺節目嗰度咧講下佢咁多年嚟咧，佢致力咧推廣呢個舒緩治療同埋生死教育啊。咁佢。點解又會咁樣做呢？佢實際上做過啲乜嘢呢？咁想知道嘅朋友今晚8:00醫生與你要留意啦。 啊，突然之間令我諗返起喺今屆嘅 DSE 即係完咗啦。咁有好多嘅朋友呢佢哋成績係好嘅時候佢同學仔都話呢係想做醫生㗎。咁佢哋嗰陣時都係話到希望呢就回饋社會呀、啊、希望做啲有意義嘅事情呀、啊。咁唔知道啊醫生呢啊陳醫生係唔係真係佢當年呢即係又考得好嘅時候嗰、那個立志呀、啊哦、就到今時今日呢度繼續咧就服務緊社會啦，咁大家留意住8:00嘅時間咧、醫生與你嘅醫學人啦。另外10:30咧，我哋又衝出太空嘞噃。 冇錯，帶俾大家一套太空奇觀。咁呢個節目咧就用一個最先進嘅觀天科技咧，幫助嗰啲大家認識一下咧，而家啲科學家究竟咧揾唔揾到一啲移居嘅星球？ 嚇、 啊！等到我哋咧，即係地球人有冇機會去移民、哦、去到外太空？ 唔係話耐唔耐又話新聞出咗，又話邊個咩幾多星雲啊？跟住又見到一粒啊！不過人類去唔到啊！好似成日耐唔耐有呢啲喎。 啱喎，小白。話説喎，科學家話喎，而家呢一刻咧，係我哋人類最地球人咧最接近揾到外星生命嘅時候啊！ 係。 是啦，咁啊点解呢？因为佢哋真係每一真係近乎每一日都发现到一粒新嘅候选行星有机会嗰度真係有生命存在喎。咁啊今集呢就个题目真係叫做寻找宜居行星。咁啊节目主要围绕一粒行星。嗰、那个粒行星呢就围绕住一粒红矮星去运行嘅。咁啊红矮星系即係你就想象系好似我哋太阳系里面粒太阳咁样啦。但係佢真係红卜卜嘅。所以呢那個行星俾佢射到咧，成個星咧紅色光。咁佢哋一邊咧係全日都係日頭，一邊全日都係夜晚，成日都係咁樣噶啦。咁就喺呢個日同夜之間咧，孕育到生命喎。咁、大家如果即係想認識多啲，睇下呢粒行星係點樣嘅話咧，咁今晚10:30要留意太空奇觀啊！ 哇，要留意，要留意啊！咁同我哋息息相關，因為我哋咧唔係淨係住喺地球喎，其實我哋本身都係住喺太空入邊嘅。咁要了解多啲啦嚇！10:30嘅時間，太空奇觀，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一个69岁工人，琴日喺北葵涌邓兆坚体育馆维修天花期间，升降台突然倾倒而坠下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建筑处处长谢昌和对嗰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嘅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建筑处正是联同相关部门调查，相关工程已经暂停。另外，处方会对升降台的使用和安全要求进行更严谨的监察，包括要求承建商加强措施，确保安全使用升降台。建筑处工程人员亦都会立刻巡查高危的维修工作，确保安全之后才可以工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华府预计再度担任中国外长的王毅将会前往美国和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但是暂时未有日期，中国官方会公布王毅访美的细节。米勒又提到，中国派代表出席过去周末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是富有成效，并且透露副国务卿努兰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会议期间亦都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举行简短会晤。英国政府开始将寻求庇护人士安置到由等船改装的住宿船，以节省开支。第一批15个寻求庇护人士星期一获安排登船。目前有超过50,000个坐船横越英伦海峡，正是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获英国政府安排住在酒店，政府每日花费超过600,000镑。当局早前决定将部分人安置到等船和废弃的军事地点。首相辛伟成说，将停止利用纳税人的钱来承担安置非法移民到酒店的费用。内政部就说，有关安排传达一个讯息，英国为寻求庇护者提供适当而非豪华的住宿，这些移民在办理庇护申请期间预计会在船上逗留3至9个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71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7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元，跌5.2；友邦保险72.8，跌2；盈富基金19.77，跌2.7；药明生物42.4，跌1.45；阿里巴巴93.9，跌7；建设银行4.29，跌2仙；美团141.8，跌2.9；恒生中国企业68.3，跌2.2；汇丰控股64.4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43.08，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9，人民币7.208，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372点，升118点。港金报18,02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99美元，卖出1,9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即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啲。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嘅多车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噶，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咧龙尾就喺世界花园附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港岛嘅路面情况，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咧就较为多车，而中区嘅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仍然是繁忙的，龙尾在军器厂街附近。而柴湾那边的新下街呢，因为有工程，乐轩台外面那段的新下街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那段的这个新下街的时间要看清楚临时路牌的指示了。九龙方面呢，广东道尖沙咀段因为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那里部分的行车线是封了的。而油麻地的海宏道就因为路陷，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对开道部分的行车线呢还是需要封闭的。至于新界呢，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还是多车，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马场段仍然是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咁最后提下大家啦，西区海底隧道呢已经实施二通行㗎啦。驾驶人士可以直接驶过西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而无需喺收费亭停车或者係排队俾钱。至于东区海底隧道呢，就会喺今个月嘅27号上午五点起开始实施二通行。咁各位呢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的，你老实讲，省意降竞标的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5000万，你认不认？ 你觉得冇错咁做，但系当时你同许总对省意降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哋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今日就是24节气的立秋，立秋前后仍然非常炎热，故名秋老虎。 秋天对应的脏腑为肺，悲忧伤肺，应注意保持内心宁静。 所以就算有事心烦，都是吃个雪梨，不要怒气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系 啊，电话都响咗， 打咗俾 Helen。 Hello，Helen， 早晨 啊，泳儿啊， 系啊系啊，系泳儿。 今次冇讲错啦，好似啊，呢啲声线好似啊， 系咪啊，船仔？ 可能咧初初听诶， 早晨啊 ，Hella， 呢个先系船仔， 呢个先船仔。 早晨啊，我系小白啊，应该最易认 啊， 而家系 啊，我咪紧张得滞啊， 我唔会紧张咧，即系代表你重视我哋。欧，我喺度，我喺度，点解 Hella？ 得你三个。 系啊， 系啊， 呢个认到唔系欧咩？ 唔系我惊数漏咗嘛， 唔紧要， 系嘛？我都要同你哋打个招呼噶嘛， 要系啦。咁啊 ，Helen 有啲咩同我哋？ 系礼仪之邦嘛。 啱啊啱啊，但系 Helen 有啲咩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喺 Morning Call 入边。 系啦，我上个月咧，唔系上个月先，六月先啊，即系自己忙得滞，真系好唔得。咁我六月嗰时咧，就去做义工嗰时咧，带咗一班咧失明人士，咁诶都几好体验噶，其实，即系带佢哋食自助餐啊，参观啊，即系感受一下咁样。咁我即系我带着嗰个梁女士啊，梁月晶女士咧，佢咧就比较静啲啊， 系。 咁我又睇下佢中意咩，佢话佢喺屋企咧听下心机。咁我话你有冇听神光第一线啊？ 有冇？ 有啊！ 哎呀， 识 啊， 识 啊，啱啦， 开心啊！ 头先嗰个直头先 有听啱啦，我谂下啊，呢度有得点唱噶嘛？我记得你哋 系啊， 我就同佢讲，我话咧，我翻去咧，我就点唱俾你。佢话好啊，好啊，咁样。 哎呀，啱啦，咁啊点唱俾啲朋友仔听啊嘛，咁啊有啲咩啊？而家佢都听紧啦，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先？ 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开心心。 系， 佢比较静啲咧，我希望佢多啲出去去中心啦，参加嗰啲活动啊，多啲出去走走。 系。 啊！唔好淨係坐喺屋企咁靜。 係。咁中心入面有啲咩活動，你覺得可以推介俾佢啊？ 唔知㗎，因為佢哋翻嗰個中心咧，即係好多活動嘅。係。我只不過去做義工，所以我唔係好太清楚佢哋嘅。 我好欣賞希倫你啊！即 係 起碼你，我會覺得你首先係肯做義工，付出自己嘅時間啦。另外最好係咩咧？ 微薄嘅啫，我哋只出。行得走得，點解唔帶人哋玩下咧？ 係啊，其實你哋陪咗佢係一個好窩心嘅陪伴，同埋你竟然記得打翻嚟神光同佢傾偈喎。即係你做完義工，你係會繼續想關心佢哋嘅。係 啊，係啊，係啊。 啊，咁啊，如果 你 嚇你講啊，你講。 不過我哋咧就即係唔可以聯絡啊之類嘅。 可以留聯絡方法嘅。 有係啦係啦，有啲規矩嘅。 系咁你下次见到佢哋嘅时候都可以同佢哋讲啊。其实佢哋自己都可以打电话上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啊。 系 啊， 反正佢哋平时都有听啦，一听到我哋话一百千三百八啦，如果可以打电话就即刻打电话上嚟。 好开心啊！ 梗系啦，系你自己都好多得着 系嘛？打得上嚟系、啊。 做义工你自己系咪都有好多得着啊？ 梗系啦。 最大嘅得着系啲乜嘢啊？ 我哋可以知道人哋嘅生活啦。 系 可以感受到佢哋嘅。 生活上面有啲乜嘢觉得难关啊，咁自己又可以諗返 啊， 原来 有咩需要啊，咁样我哋好开心嘅，其实带住佢哋任何即係有时唔同㗎嘛，有时啲去探访下佢哋啊，咁去探访嘅时候呢同我哋倾偈啦。佢哋好 开 心嘅， 系啊，我都好中意做义工嘅时候咧，同身边嘅人一齐分享。原来义工唔系话帮人， 其实唔系帮人，我觉得佢帮我哋 嘅 啫。 系啦，做义工嘅人好多时都容易有呢个感觉噶。我都明白嘅，因为其实我发觉原来喺佢身上边，我亦都可以学到或者学懂好多嘅道理嘅。 系啦，冇错啦， 呢个真嘅。咁所以其实得着嘅咧系自己啊，所以我自己都好喜欢咧，就系去到帮人咯。呢个要噶。 所以有啲人都话做完义工咧，个人都开心啲， 会噶，系啊， 好多噶， 又充满正能量啊！呢啲方法非常之好啊！好啦，咁仲有冇其他特别嘅点唱啊？ 咁多啦， 哦， 再谂下咯， 唔紧要，你再有想点唱嘅时候，一听住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系啦，到时又再打电话嚟，同埋或者叫埋啲朋友仔一齐打电话嚟，好嘛？ 系啊，系啊，系。 好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多谢 Helen， 拜拜， 拜拜。 嚟自李克勤《紅日》，一齊食盡美食，進入廚房種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諗起女士坐喺我前面啦，咁啊都知道女士通常都要食嗰啲做咩？你想食咩？ 突然之間喺度咧，你啱啱咁樣講，你係一個日本嘅廚師啦，係咪？日式廚師啦，我哋前面咧就有一個大嘅架啦， 我媽家姐啊。走开啦你，冇你份啦！ 今日有啲咩俾我食啊？ 整俾你嘅最下难嗰啲一定俾晒你，你放心。 咁对我？ 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一啲叫做嗰啲酸咪咪啊，或者凉拌。嗱，呢个天咧就热，嗱而家30度。酷熱天氣警告啊，著緊火啦，咁好啦，燒緊啦，哇，好熱啊，咁啊食啲涼拌咧就好嘅喎。 誒、果然係我媽卡西嘅主廚啊，已經由前菜開始預備緊啦。 冇錯，咁啊前菜開始，咁啊今日嘅衝擊都係呢味前菜，呢個前菜就係啲拍青瓜。咁今日呢個拍青瓜嘅做法咧，其實都非常之簡單，本身都容易噶啦。咁啊，青瓜咧，我就中意用一啲，其實有幾款嘅，有啲係茶皮青瓜啦，有啲咧就係日式嘅青瓜啦，一隻叫做温室嗰啲青瓜，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但係反而咧，我覺得點樣可以令到啲青瓜更加入味同埋更加好味道咧，食起上嚟野味咧，就係關乎於個刀工。咁啊，唔需要去考牌嘅，唔使啊，因为我教大家或者我分享俾大家嗰啲咧，都系好简单嘅方法。市面上有啲嘅刀咧， 佢啲切片嗰啲刀咧係波浪形噶嘛，一買翻嚟幾蚊雞嗰啲刀，好入嗰啲咧就已經切到青瓜，因為青瓜只係一個唔需要好利嘅刀都切到嘅蔬菜嚟噶嘛。好啦，咁所以你咧就準備定嗰啲波浪形嗰啲刀片啦。 點解用呢一隻咧？係咪因為掛到啲汁啊？ 個關鍵咧就係喺呢度啦，冇錯啦，就係同嗰啲汁有關。因為呢度切嘅青瓜嘅時候，呢度戳切咧，如果你就咁平面切咧，你一陣間落嗰啲汁嗰啲 sauce 咧就冇咁容易鎖住喺嗰個嘅表面上邊。波浪形嘅關鍵咧就係喺個波浪嘅粒位嘅時候，佢可以自己收埋。好自私嘅嗰啲粒位，佢就收收埋埋啲汁喺度嘅。不过唔紧要，佢自私之余咧，你又会 dip 咗佢嘅，所以都 OK。好啦，嗰啲波浪你切完之后啦，咁啊跟住亦都会开始就系落嗰啲叫做调味料噶咯。咁我自己咧，由于整啦，咁我都会整大概可能四条青瓜，系啊，咁啊可以分享俾大家。开心就要 share 下。好啦，咁你就青瓜咁啊切完之后啦，咁我自己都中意先用糖啊。砂糖咧，去到抌落个叫水入边啦，等佢咧就好似自己腌一腌佢咁样，不过就唔系用盐腌，就用糖，咁啊可以令到嗰个青瓜嘅甜度提升。咁啊，亦都咁當然啦，卡路里會上升少少。係 咯，呢個 saving point 啊。 唔係，咁有啲人中意喺食方面尋求一個味道噶嘛，咁啊就可以用下呢個方法嘅。好啦，咁你就將呢個青瓜先切咗幾遍幾橛啦。咁通常幾長到咧，就一隻手指咁長，其實就 OK 噶啦。然後就再將佢切成片狀，咁啊跟住就可以落水嗰度，水之後咧就加少少嘅白糖啦。咁啊，然後就浸佢大概十分鐘，或者撈一撈佢，跟住就再攞我自己都會攞清水。就輕輕過一過嘅，因為你唔過都得噶，因為本身青瓜都出水噶啦，跟住啲水倒咗佢，嗰啲水咧就係糖水嚟嘅，因為你落咗啲白砂糖嘛，咁啊再出水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好甜嘅水啦，咁嗰啲水咧就係卡路里嘅精華嚟嘅，咁就可以唔要啦。好啦，咁你都叫做減咗少少卡路里啦，然後就準備定其他嘅材料噶咯，啲乾爽嘅青瓜就已經喺度備用啦，我自己就會再攞個呢咧就篩啲多餘嘅水分先。好啦，跟住就要準備定啲蒜蓉啦，然後亦都準備定啲辣椒啊，我中意食辣椒嘅，亦都要準備定陳醋啦，甚至乎咧麻油都好重要，麻油都係呢個拍青瓜嘅其中一個關鍵，好香噶，同埋又辣辣地咁啊，好夜味嘅。好啦，跟住咧我自己仲會再另外揾多少少咧辣椒油。即係除咗落辣椒之外，就再落麻油啦。麻油之外，仲會再落多少少辣椒油喺度嘅。 趁花椒油又得唔得咧？ 都可以，花椒油都得， 視乎個人口味咯。 視乎個人口味，但係你可以落翻呢一類型嘅味道喺度啦。咁花椒油有啲市面上有啲淨係花椒油一支嘅，寫到明係花椒油，咁你落嗰隻就已經 OK 啦。咁如果我嘅話咧，可能會落譬如潮州辣椒嘅辣椒油啦。 哦我都中意食喎， 系啊！ 同埋咧，我想话讲开辣椒咧，我系之前自己一个人去桂林旅行嘅时候咧，买咗一盎桂林手剁椒，剁椒啊，真系一盎 手切嘅， 系啦，手工剁椒，我唔记得咗个名系 手工椒， 我四个字嘅，我记得 汉椒， 手工剁椒咁样嘅， 少你， 好好食啊！但我翻到嚟咧搵唔到，因为嗰一样唔系牌子嚟 嘅，哦，你试下自己整噶嘛， 唔系啊，个味整唔翻啊，即系我都系，如果我上网睇下啲食谱咧，佢都系蒜头啊， 系啊，有系啊， 咁但系 比例应该系， 系同埋可能有加啲醋啊，总之佢好好味， 一定有秘制， 系 有制剂噶， 跟住我好后悔嗰阵时净系买咗一盎， 再去咯， 我屋企人都觉得好食噶， 再去 排骨。系啊，要再去咯，但系已经唔知喺咪度啦，有好多 喺度， 希望 系有信心就喺度噶啦。 如 果你行开嘅话，帮我整多樽， 好重噶。 诶， 呢度都要系啊，手信啦， 手信啦。好啦，咁然后你将头先以上嘅材料倒咗落去嗰个青瓜之后啦，咁啊捞捞完佢之后咧，其实我都可以未食住嘅，我会先放喺呢一个雪柜嗰度，大概系15-20分钟， 系 等佢凉少少，再来凉多少少嘅时候，先至会攞翻出嚟食嘅， 就可以做到 omakase 嘅前菜啦。 冇错啦，就系呢个中式嘅 omakase 嘅前菜。 我的享乐时代。 食完奥马卡西， 系啊，今日享乐咧就唔讲奥马卡西，唔讲食前菜，食主菜。 主菜系咩嚟噶？ 大家一大班人嘅时候，你哋会系选择食啲咩噶？多数 一大班人啊， 即系 BBQ 啊、 BBQ 啊、 韩 烧 啊、打边炉啊，或者系大食会啊咁样嗰啲咧，道会嗰啲咧。咁咧话说咧，琴日咧就因为有个同事 farewell 咁样啦，咁就去咗食饭。哇，好耐冇试过咧，我琴日食到一点啊， 一点 凌 晨嗰、那個， 凌晨 哇！ 我以 Vicky 嘅生理時鐘係真係硬。 係，其實我係食到咁上下，因為佢哋係要開完廠啊， 哦、 我哋開完廠其實都九點幾，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啦。咁因為 farewell 嘛，咁都我都好錫佢嘅，同埋我都好中意佢，好有禮貌，我就好唔捨得佢。跟住咧，到最後我哋就去咗打邊爐啦。 嗯。 咁去咗一个九龙城嘅一间边炉铺， 系 咁我咧去嘅时候觉得哇咁靓嘅，即系成个感觉咧系成间餐厅好似一打卡咁样， 系 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因为佢个餐厅嘅设施咧好复古， 系例如咧 系有复古嘅味道， 边个朝代啊？佢宋朝啊？ 唔系 明朝， 唔系未去到咁古， 哦未去到咁， 系去到 清朝 五六十年代左右啦。 哦 去到咁古， 系啦，我谂咗扮康熙添， 系咯，我仲谂住扮 我等你 太后， 我等你嗰间餐厅食奥马卡西，奥马卡西嘅 系啦， 系古， 我 谂 住 试下讲 啊嘛，小桂子过嚟， 诶，咁我变小船子啊， 系， 系啊， 我系小白子咁啊，真系，你系小、 okay 啊、小 V 子，你咪真系变咗 小 V 子英文名。 嘿 ，fusion 啊嘛， 同浸 check 下都得啦， 咪咯， 有啱啫。 跟住咧，跟住， 系啦。咁所以去到嗰度咧，即系你哋啱啱有讲嗰啲咧，就系、是、小椅垫咁样嗰啲碗咧，好靓咁样噶、哦，真系 要形容俾啲听众听。 系啦，即系白色嗰只碗啦，然之后有啲蓝色花纹。 其实呢黄色蓝色花纹咧，有啲系打直啊，有啲系四方咁样啦。其实呢个花纹喺啲豆腐花圃成日都见， 系啊， 但系而家越嚟越少见啦。 哦， 所以真系复古嘅， 系啦，同埋佢成个装修真系复古嘅。点解咁讲？因为侧边嗰啲窗咧系用咗以前嗰啲绿色。綠色嗰啲鐵窗啊，鐵窗花嚟講， 係咪即係屋村嗰款啊？ 唔 係 再舊唐樓舊款唐式舊樓嗰啲咯。跟住然後咧，佢哋仲有話有啲霓虹燈啦。 哦，霓虹燈我知啦， 即刻 夾得出嚟影先。我知啊， 系啦，跟住咧，佢仲有好多以前一啲怀旧嘅一啲广告，即系以前你会见到五六十年代嗰啲女性可能系洗发铺，即系 飞发铺， 嗰啲头发咪好一个大波浪型嘅， 哦系啊系啊， 跟住会有嗰啲， 咁即系都有嗰啲螺旋形嗰啲，我哋转下转下 咁样。系啦系啦，咁觉得成个感觉咧都好开心咯，同埋佢最特别咧入边啲嘢食咧系几好味。 哦，我就啱啱想问你，喂，装修得啦。咁入面啲嘢 系真系得， 如果唔好食就白鬼啦。 到最后咧，竟然咧送咗两样甜品俾我哋，我哋冇谂过，因为我哋好嘈。 西北风啊！ 送咗咧有一个以前细细个嗰啲啫喱糖啊， 系咪有把遮噶？有把遮， 遮 呢个先系重点。 系啊，你知唔知把遮最常攞嚟做吓？ 把遮系重点嚟。 细细个 得啦，下次买一包俾你啊。 好难搵噶，而家 唔系啊，好易搵噶咋？ 去边度搵啊？ 唔系啊，但而家好少餐厅真系仲有把遮 咁样， 系啊。 因为喺我屋企附近食嗰啲泰国餐咧，啲人一见到小朋友嚟嘅时候，哇，嗰个哥哥好嘢啊！ 系咩？ 佢袋入边有全部都系遮嚟噶，即刻派遮喺度。 系乜嘢？ 唔系，但系我哋琴日个个九个女仔去食啦，真系大家见到呢个咧，即刻好开心嘅，所有童年回忆翻晒。 系 啊，女仔真系好易氹喎，你两个。 啊，系咩？到最后未讲，快啲啊！俾我讲埋啊，就系佢有个糖不甩，我送咗。咁呢个糖不甩咧，佢系一个鲤鱼、金鱼咁样嘅造型啦。 鲤鱼啊，鲤鱼啦，金鱼。 我唔知系鲤鱼定金鱼。 鲤鱼啊， 鲤鱼系嘛？鲤鱼嘅造型啦，然后咧佢系放到个边炉嗰度噶。 哦， 可以试下。 特别特别吓。